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啦！十月十七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啊，冇错啦，我哋翻嚟啦吓。好，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怡东酒店嗰边噶。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风咁话。咁啊西区方面啊吓，咁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交易港场嗰边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排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进发花园，咁至于个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噶。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和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啦，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啊！唉，冇见大家差唔多两个月啦，我哋又见面啦。系啊，因为我哋系刀劈剑砍雷劈火烧都打不死个火凤凰啊嘛！哎呀，真系好地唔得嘅吓！哎呀，唔好意思啊，突然间啊彭三顺上身添啊！嗱，虽然暂时就冇 DBC， 不过我哋有呢个 IT 技术互动嘅 D 一百广播平台啊嘛，一样啊陪住大家噶。系啦，嗱，无论香港嘅听众，又或者海外的听众，都好多谢你哋一路咁支持我哋啊！仲有啊，多谢一班通粉咧，系啦，嗱，有时间记得去 D 一百交通消息嘅 Facebook 里边俾个 like 小弟啊吓，咩话揾唔到？嗱，你去 D 一百 Facebook 睇睇佢说赞的内容，咁啊见到噶啦吓，系啦，定系好多封路啊，同埋突发消息啊，都会喺嗰度发放嘅。好，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收听方法简单容易。用电脑的话，大家可以登入 D 一百 .hk 就可以听到。用电话听可以打1831100 1831100。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飞老师。哇，好久没见了，二播三个月，但是都是一样的声音，不变的质素。希望大家继续爱 DBC， 继续爱讲好玩英文。今天教大家一个很好用的字，叫做 definitely， 即是肯定地的意思。举个例，问你想不想中六合彩啊？ Definitely， 当然想中啦。你喜不喜欢谢飞老师啊？ Definitely， 当然喜欢啦。你想不想 CY 下台啊？当然 Definitely 啦。好啦，教多大家另外一个字 time to play。教过大家的啦，在一个字前面加上 ing 这个字首的话，整个字就会变成一个相反的意思。例如 expensive 是贵， inexpensive 就是不贵， secure 是安全， insecure 就是不安全。好啦，definitely 肯定地，如果你加上 in 这个字前面的话， indefinitely 没错，可以解做不肯定地。但是原来 indefinitely 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即是解做没有限期地，是没有限期地。 definitely 是肯定地， indefinitely 就是没有限期地。所以如果问你，喂，你支不支持大班，支不支持 DBC 先，你应该怎么答啊？ YesWe support 鄭大班 and DBC definitely and indefinitely. 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講好玩英文，主持謝飛老師。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京翰、林毓華。 早晨，早晨， 而家係八點零八分，哇！我哋而家喺个新嘅直播室嗰度， 系 地方几大。 上个星期你话我哋喺呢个堆填区嗰度做节目啊嘛， 真系好鬼臭。 附近 一入嚟就臭啦， 同埋个风向问题啦，系吓。 哇，臭到咧 吓！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搞掂咗嗰个真系个厨余 嗰度好紧要，真系。如果我哋咧嗰啲厨余处理好嘅时候，喺屋企处理咗第一个回合咧，你就唔会去到堆填区咧有嗰啲咁样嘅所谓吓、啊、有机嘅作嗰啲咁嘅作用咧，就会令到咧发出啲臭味，真系吓。 点解你一点解你口臭嘛？你一开口就讲臭。 咁你话咁啊？呢附近嘅气味唔好啊嘛，系嘛？咁事实上亦都有好多嘅系呢附近啲嗰啲豪宅嘅居民咧，都系向政府投诉过好多次嘅，真系。 我成万蚊尺楼住喺个堆填区度，你话香港咧，其实咧就带出个问题，就 系 香港嘅楼价咧 系 全世界最唔合理， 系最唔合理啫。 你同个人工嘅比例，全世界咧冇一笪地方咧搞到啲居住环境咁差。嗱，而家咧今日咧，大家睇报纸睇到咧，有几十万人住㓥房， 阴公真系。 嗱，琴日梁振英咧就好舒服啦。点解舒服咧？佢走咗去嗰个人民电台，即系而家香港电台咧就已经成为喉舌台啦。佢有个节目咧叫《众言堂》系嘛， 谂住话，唉，搵嚟搞笑嘅真系，我都有听咗一部分吓。 嗱，叫《众言堂》 啊， 嗱呢个节目咧，就系、是、嗰个本来咧就准备咧取代李鹏飞个以事论事嗰个节目嚟嘅， 系 就要真真正正咧做香港嘅喉舌。咁呢个《众言堂》点样巴闭法咧？嗱， 有啲新有噶嘛 吓，好嘢噶。嗱、这个节目系点咧？佢揾同香港大学阴公嘅一百年老店咧，香港大学嗰个招牌咧，早已经俾呢个港大民意中心咧打烂咗噶啦。嗱、佢就揾咗咧香港大学社工及社会行政学系嘅教授阿叶兆辉就话咧做一个随机抽样选出嚟。咁啊话啦，个样本嘅目标咧贴近全港人口特质嘅分布，包括咩咧？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咁啊，叶兆辉教授咧就话咧，嗱个节目主持人话叶兆辉教授话嘅，佢哋出席呢个节目嗰95人咧，嗱佢哋就抽样调查咗咧，就选咗143个市民，最终咧就得95个出席， 系 啊，咁就话代表咗成个香港社会缩影。如果是这样说呢，梁振英呢就真的很受欢迎了。我真的看不到怎样昨天在这个节目出席的95个听众是没有一个人质疑他诚信问题，而又没有一个人质疑他那个寸见的问题。那就代表全香港人了，大佬看完所有的调查，喂，有一半人是对梁振英不信任的嘛。咁点可能？琴日出席嗰95人就话代表晒全香港嘅人，一个社会嘅缩影，而冇人质疑梁振英嘅咧，系反而系个节目主持人喺临尾嘅时候咧，先至同佢问到诚信啊、寸剑嘅问题。咁当然都系就住啦。嗱，香港电台公信力冇啦，港大公信力冇啦。讲翻呢个叶兆辉教授，记忆犹新啦。呢啲新仇旧恨又出嚟啦！ 佢数嗰啲系游行嘅人数啊， 系7月1号嗰游行，40万人，叶兆辉就话8万，嗱呢个就叶教授啦，嗱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咧，你信几多成啦？嗱，40万人里边，佢话8万人，即系1/5，啱啱好咧，原来叶兆辉咧就叫信20%，信20%，所以信20%咧，你真系咧信佢都死。 喂，大班，以前咧，我喺呢、這个吓、几廿年前读书嘅时候，都有读过呢个统计学，都有讲过，喂，抽样调查呢个样本要足够先得噶，100个人点得啊？同埋我 系 不停听见好多人讲就话，喺香港做调查咧，应该一个样本应该大概1000个 都得。唔系样本嚟噶，佢喺个样本里面抽138人出嚟，佢唔系138人里面抽98人出嚟、你又唔好屈人，谂住话去一人听下点讲啦，我叫。叫咗阿辉哥同我哋整翻即系以示公道，听翻香港电台。 佢系透过呢个电话嘅随机抽出嗰啲市民啊嘛， 系啊，佢有几多？佢打咗几多电话？ 吓、 唔系佢打咗，系咯，佢个 sampling 系阿林忠华，你唔好话俾人听，你读过呢个统计学啦、 啊， 即系佢打咗好多电话，我哋唔知几多个 啊， 就抽出呢138个出嚟，就呢138个人咧，就系等于香港社会嘅缩影。包括全港人口的特质的分布，包括性别，包括年龄，包括社会阶层， 啊，咁啊，所以咧就话呢138人咧啊，邀请佢哋出席呢个众贤堂咧，就代表咗成个香港人咧一齐同阿梁振英讲嘢。不过138人里边咧就得95个人，143人咧，143个市民获邀出席节目。最终咧，明报就话得95人。你嗰张报纸话有几多人啊？ 我揸住个文汇报就话有近100个人，咁 即系 95 啦， 近100个人。 咁啊嗱，如果咁讲咧，你又要计喎。阿林毓华有冇计数机喺度啊？143减95即系几多啊？啊，即系差唔多系 143减95系嘛？ 即系50-2啦，即系48人咯，即系少咗48个人出席。可能嗰48个人咧就系想闹梁振英嗰啲人又唔出奇嘅， 哦， 不过全部又唔去喎，点解咧？有咁啱嘅咧？ 系 约定啊，抑或系啊去到门口，因为你带住标语啊，或者着住件衫啊 ，I love 梁振英 ，I love CY 都俾人踢咗出去啊，又或者着黑衫啊，嗱，所以咧就好离谱嘅，即系你谂到香港电台加埋呢个香港大学，即系你喺度造假，你明唔明嘅？你有冇可能 143个人入面有48个唔嚟都几严重，有成三分一冇出席喎。 係啊，咁仲有个问题就话，喂，咁点解嗱，我想知道点解可以话代表成个香港呢？嗱，不如咁啊，辉哥打个电话俾叶兆辉，又等佢解释下啦。我真係好想知道呢，佢呢个条数点计出嚟嘅。啊，好唔好啊，打个电话俾叶兆辉。 嗯， 啊， 即系风波嘅第一集咧，就系又系同我哋学呢个数学问题系嘛？ 唔系，你就系要问下佢点样可以代表到香港人啊？呢143人，同埋有143人里边咧，只系得95人出席，咁有冇影响到个所谓整体个香港社会嘅缩影啊？ 嗯。得啖笑嘅啫，呢啲咁样嘅抽样，我觉得 唔系咁。你个问题就系你香港电台系一个公营广播电台嚟噶嘛，你唔可以咁样样噶嘛。你系喂，你一年使几亿嘅大佬 啊， 即系造假。我哋而家嗱，我哋呢个叫 D 100，讲下先啦，买下膏药先啦。 嗯， 我哋而家你搞呢个二播云天90日 系， 我哋每个月嘅使费大概200万。 嗯， 我哋用600万。 嗯， 一年如果咁计咧，如果你要做一年咧。就是2400万，港台咧净系电台咧，起码2.4亿，即系我哋用佢1/10嘅资源，就走去做讲真话，即系话俾你听。 咁你又唔公道嘅，又人哋咧有咁多个频道，仲有又有啊，仲有 FM， 又有呢个数码，吓又有电视频道， 我哋啊就算做晒7个台多过去啦，嗰阵时，都系讲紧6000万一年，佢系用紧2亿-3亿一年。啊嗱，6000万我当系6000万啦，即系我哋都系用佢20%嘅，用佢20%嘅资源咧，啊就可以讲真话啦，即系话俾人听咧，原来喺香港讲真话系唔值钱嘅，就系唔值钱。 你咁样等同法啊？ 系啊，我哋而家做呢个咩二播云天90日咧，就系200万一个月， 系 佢咧就要2000几万一个月讲假话， 系。 我哋咧就200万讲真话，即系话俾你听咧，原来讲真话系好 cheap 嘅，系 cheap 到不得了嘅，系等于 10% 嘅，即系等于你去酒楼食饭，啊100蚊找数加一茶钱，嗰10蚊先系真话，嗰100蚊就系假话。咁你话呢个世界仲有冇公理嘅？有冇？啊，我想知道啫，即系如果听众有意见咧，都可以打电话嘅。 系电话系183-1138， 唔好读 错啊，睇住噶啦，183-1138系啦， 唔睇嘅讲唔讲到出嚟啊？谂吧， 而家开始会记住噶啦吓。 183-1138，咁我哋可以啊接听电话嘅都可以，因为同大家听众冇倾偈都成几耐啊？又林一华 2个月到啦， 点解可以赌嘅？点解唔可以自讲讲 约数嘅咋？ 讲实数咧 啊！ 我哋10月10日停播系嘛？ 后嚟我哋又去呢个系喺呢个街头又做咗几日啊嘛， 系10月10日停播嘅，好似系咪啊？ 嗯， 应该系噶嘛， 应该 有 人话 到俾我哋听啊，10月1日停播，好似系你问我就成日记得好似系10月1日，系嘛？啲听众话 我哋做到礼拜日嘅，我记得好清楚系。 啲听众话俾我哋听，帮我哋数住停咗几多日嘅，60几日嘅应该系，即系我哋都啊喺过去嗰2个月咧冇机会同听众。沟通咧，咁我哋可以听电话嘅。嗱，而家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咧，就可以用手机 啊，可以用呢、這个电脑， 嗯，亦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吓，有个叫26786789吓。 咩26786789？ 啊，3678系嘛？ 咩唔系啦？而家电话唔系啦，系咪改咗啊？ 嗰、那个电话录系通噶嘛，系嘛？ 唔系嗰个电话噶啦，今日已经改咗噶啦。 哦，咁、啊、咧就系我哋问问我哋嘅。 哇！你真系乌下乌下嘅，原来你翻工咧。 我上个礼拜，我上个礼拜时候用呢个电话时候，你都冇人更正我、啊。 原来你翻工咧，完全唔做功课嘅，即系嗱， 冇气咳住。 总之有几样嘢啦，我俾你激死啊！林忠华，我靠你啊，因为你知道我乌下乌下噶嘛。 啊、 即系我自己认咗个乌鸦乌鸦先啦、啊，我谂住有个林旭华帮手啊嘛。嗱、嗯，我哋咧如果要打电话听呢个真话， 直播直播 听真话，呢、 嗯 這个有声台咧就要打1831100，1831100。 咁嗰个旧嘅电话号码仲有冇？ 嗰、那个冇噶啦，嗰、那个因为点解咧？嗰、那个36786789咧，就我哋有个老友记，我哋一个听众。David 而家同我哋做咗好朋友噶啦，就喺过去咧，去义助我哋嘅咧，系、佢主动啊，自己揞荷包， 系 啊，自己搞， 嗯 啊，自己出钱，自己租钱 啊嘛，嗰度我记得系可以吓。 咁而家咧就你俾噶啦，而家系183系嘛，183110先系真嘅， 好， 即系嗱，如果冇电脑嘅咧。就用1831100，你而家试下打下，听下有冇嘢声？你电话喺边度啊？有冇电话啊？ 呢度点会点会听到咧？又真系啊！ 示范啦，俾个麦嗰度听下，睇下系咪听到？ 吓 啊，冇所谓噶，1831100，睇下坚定留佢先。 嗯， 唉，我而家都唔系好信。 咁冇信心啊？你对我哋 1831100啊？而家 call 紧啊！而家，听下有冇声先。 啊，打唔通咗啊！咁即系话好多人听紧啊，呢个我哋系开心嘅理解就咁样啦 吓。咁我哋要加线啦。嗱、我哋 DBC 正式停播日之后，我觉得啱嘅系10月10日。OK， 二播七日程咧系由10月15日做到10月21日嘅。 系 OK， 嗱、 咁所以咧就冇播咗差唔多几多日啦、你当由21日起计啦，十、月嘅21到一。到11月21日、12月21日，即系差唔多60日啦。 系啦，系啦。 啊，未够60日啦。啊，嗱、我哋喺今日嘅节目咧，嗱，大家可以通过即系 D 一百，我哋讲多几次啦，不厌其烦啦，系可以通过电脑啊 D 一百 Deutsche K， 啊，又或者喺手机。又或者打呢个电话1831100。嗱，另外互联网上边 咧，电话咧留翻俾一啲咧系 冇电脑 唔使用 电脑 嘅 老 人 家，即系唔系老人家嘅，好多人， 好多人 屋企冇 WiFi 啊，冇电脑嘅都可以用呢个电话听嘅。咁啊，好多嘢都要改善嘅。嗱，如果今日我哋做得唔好咧，窒下窒下，或者太多人咧听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改善嘅。不过当然咧，要改善就要使多啲钱噶啦。嗱，讲翻呢个互联网咧， 咪讲有一个互联网嘅收音机都可以用噶嘛？喺 有时我就讲互联网咧，其实仲有其他方法嘅，唔系一定要喺 D100HK 听到嘅。譬如而家我可以用 Tune In 又听到，啊香港互联网广播又听到，即系大家即系识电脑啲人咧，就自然有办法咧喺唔同嘅渠道通过互联网咧接收咗 D100 嘅。但是如果不识的话呢，可以上我们 Facebook 呢，我们拍一些短片呢，就示范给大家呢，怎样上网听这个 D100,啊，即是环声于文这个大声台。啊，我们每个月呢，现在呢就要用 大声台和有声台啊。 啊，有声台对不住，啊，又记住这个 DBC 啊，真的要忘记了，好像粉笔字咁抹咗佢先，暂时。啊，每个月要200万的。咁我哋咧就系冇收费嘅， 日后再计算啦，呢啲就吓啊， 日后边得计啊？点同你计啊？追你攞翻啲钱啊？ 唔系，我意思就话日后同啲听众咧，我哋安排啲方法。 嗱，我哋就喺呢90日里边系绝对唔收费嘅，系我哋呢个 D100有声台通过互联网广播。嗱，除咗正话讲嘅电话、电脑之外咧。啊，大家都可以买一部啊，即系所谓互联网收音机，Internet Radio。嗱，Internet Radio 咧 就唔係我哋發明呢樣嘢嚟嘅，亦都唔係我哋專利嚟嘅。呢、嗯、個互聯網收音機咧，你買咗之後咧，其實就一部電腦嚟。 嗯，我哋收好多台噶啦。 全世界通過互聯網廣播嘅電台，你都可以用呢一部，用一部 Internet Radio 收到嘅。 嗯。 啊，咁所以咧就唔係淨係買嚟聽 D 一百。咁當然我哋好多聽眾就話：喂，第二啲台我都唔聽啊，我咧淨係想聽你哋嘅啫。咁、咁大家唔使擔心嘅。我哋做完呢、這个，好多人喺 Facebook 嗰度问咧，话喂，我无端端使成千银买一部 Internet Radio， 但系九啊日之后冇得听，咁、又唔见咗嗰千银。喂，嗰阵时已经俾你班友搵咗笨噶啦，啊呢、這个户呢、這个咩数码收音机买咗四部五部，而家抌埋一边。嗱，虽然啲人就政府又话，嗱苏锦良都系咁讲，阿卡片王都系咁讲，佢就话喂。数码广播仍然进行中噶， 做几多台？其他台 嗱，有呢个新城三个台， 仲有噶， 有呢个凤凰优越三个台 ，FM 台得噶， 仲有港台七个台。不过你最近有冇听到消息？唔好消息， 系 新城嘅呢个数码台炒人，啊，起码炒咗十个。 唉， 即系话我哋 DBC 如果唔做数码广播咧，数码广播就系咁大啦。 嗯，有一个牵头嘅作用好重要嘅吓。 嗱，嗰班互聯網收音機啦，我哋嗰啲 Internet Radio 而家喺嗰個 Ideal Radio 賣嗰啲咧，就係筍嘢嚟嘅，就有四百部， 有啲限量版咯、啊，你話係 嘛？唔係，因為佢係貨尾嚟嘅。但係琴日咧，個聽眾咧就話佢喺澳洲嗰啲 Reject 嗰啲 store 度買到個50蚊澳洲紙咧， 好嘢、啊， 買到想上去咧，唔係嗰部嚟嘅。 哦 嗱，就唔同型號嘅。係嗱，我唔知啊，總之我哋唔係做收音機生意嘅、只不過 Ideal Radio 阿 Sam 哥咧。啊！佢就揾到一啲貨尾四百部優惠價，啊，即 係 本來賣開千幾人嘅，咁而家咧就賣，其實佢準備賣其他啦，啊，其實呢個阿梁振英叫六八九嘅六九八， 六八九 嗱，咁佢就定價咧，我就叫定六八九，咁佢就話咧。其实佢系要八八九嘅，其实话八九九嘅，初初话九百几嘅，又九九九嘅，我而家卖鞋咩大佬？你唔好九百九啊九啊九啊九，咁我就话咧吓，咁啊 你要扣嗰啲 九啦，买佢话要捐200蚊俾我， 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每一部定价咧，八八九又200蚊咧，系捐俾呢个有声台嘅。嗱，咁我哋唔系做啲生意噶，同我哋冇关系噶，只不过吓。啲 Ideal Radio 呢個友好嚟嘅啫嚇， 啊，即係佢就真係陰公啊，血本無歸啊，佢、投資咗開咗兩間鋪頭，預備大做呢個數碼收音機嘅。而家 DBC 停播咧，以前就賣好多數碼收音機嘅，而家咧好似話一日都賣唔到一部。咁而家咧佢就 轉型啦嚇， 轉型就賣喺 Internet Radio， 咁啊先揾咗四百部平機翻嚟，益大家嘅啫。琴日我問過佢啦，都賣咗十幾部，但係買咗翻去咧。佢都唔想賣，因為而家我哋仲未可以通過 Internet Radio 咧收到 D 一百嘅，因為個原因咧，我哋仲未教好嗰、那個喺個啲技術上仲未搞掂啊。最快咧就喺呢個禮拜三，不就可以搞得掂噶啦。咁所以阿 Sam 就話咧，如果識嘢嗰啲人咧買翻嚟自己搞啦。如果唔識搞呢啲咁嘅啊互聯網嘅嘢咧，佢就話不如你唔好買住啦。挺到啊嗰度。那個技術搞定了， 即係到時候咧買機嘅時候， 佢幫 你 set 埋，咁、你只要撳個掣一開就收到啦。所以我訂咗個十部咧，我都唔攞住。其實我想買多啲嘅，我唔好意思，因為我哋想留翻俾聽眾啦，費事同啲聽眾搶啦，即係呢個叫內幕交易嚟嘅都係。你有冇買啊？你有冇內幕交易？ 聽你咁講咧，我都係應該訂翻一兩部啊，冇多啦。 咁你都要送俾人噶嘛？我應承送俾阿李柱明噶。 係 啊。阿李柱明咧就嗰日去饮啊，汤家华草心铺，我撞到佢啊，就同阿李太讲，佢而家日日咧就用个心用个电话嚟听我哋嘅节目， 啊好攰噶，揸住个电筒真系吓， 佢唔系，佢用佢攞咗阿 Martin 部手机嚟听啊 ，OK， 咁我话我送部心机俾你啊，你知阿 Martin 把口咧，佢成日话我啲口臭，佢把口都唔系好噶啦，大班。你每次开咪就送一部收音机，我用咪成间屋都收音机嚟噶，大吉利是啊！李柱明，我话俾你听，我未听过有人每次做节目就送收音机俾人嘅。 嗱，所以咧，嗱，嗰个互联网收音机咧，即系 Internet Radio 就未 ready 嘅，大家小安无躁。 嗯， 同埋全世界买嘅 Internet Radio 咧，嗱，同全我哋而家正进行全球广播噶嘛， 嗯， 都可以收到 D 一百多 HK 嘅。 嗯， 啊，全世界，不过你要 set up， 嗯， 你自己教 ，OK？、嗯、全世界嘅互联网收音机都系一样嘅，唔使翻嚟香港买嘅、 嗯。 不过香港买嗰部梗系平啦， 嗯， 889。仲有689系送俾阿梁振英嘅，即系振佢兴嘅，帮佢200蚊咧就系 D100嚟嘅。至于 D100啲广告啊，点样卖咧？嗰啲迟啲等阿摩宣布啦，我都唔知呢啲嘢噶。不过今次好方便噶，好似有 credit card payment，PayPal 啦， 又有 PayPal 啊，总之有钱就收。 嗯、 D 一百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日本众议院选举，最大在野党自民党拎到压倒胜利，单独赢得过半数议席，相隔3年多后将会重新执政。党总裁安倍晋三可望再度出任首相。最终点票结果显示，在众议院480个议席中，自民党赢得294席，联同盟友公明党合共取得众议院2/3以上的325席，从而实现稳定的国会运作。执政民主党惨败，由选前的230席减至57席。首相嘅田家彦决定辞去党魁职务，为选举失利承担责任。第三極勢力日本維新會由選前的11席增至54席，成為眾議院第三大政黨。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日本自民黨要真正奪回日本，首先需要正視歷史，尊重戰後國際秩序，阻止極右勢力膨脹，保住多年栽培的和平之根。文章说，日本政治集体快速又倾化的姿态，引发邻国以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担忧。文章又说，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以坚持和平主义路线，主动放弃武力为核心精神的和平宪法，居功至伟。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和平的日本才是地区以至世界之福，以一个躁动的日本会对世界带来新的不安。警方落案起诉两名男子，涉嫌同上星期黄大仙横头磡村的劫杀和伤人案有关，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两名疑凶分别52和50岁，被控谋杀、伤人和行劫罪。案中一名82岁男子在单位内遇袭，伤重死亡，他75岁妻子就受伤。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主场1-0击败史云斯，升上第四，同踢小场的车路士同分，史云斯排第10。另一场赛事，西布朗主场同韦斯咸踢成0-0。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区今日嘅天气大致多云，有两阵雨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在2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显著转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日经平均指数报9875点，升137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84.05，英镑1.617，瑞士法郎0.919，澳元1.055，加元0.986。新西兰元0.846，欧元1.316，人民币6.24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00到12:00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就华润大厦，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 排翻去维园落桥位嘅。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已经车多管道口，咁啊齐齐啊已经要间封咁话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咁啊嗱嗱声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龙尾长咗好多啦，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继续浸长女童军总会嗰边，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啦，少少车龙去到骏发花园，不过都顶住唔上唔落噶吓。另外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渡桥底走去新界睇埋狮隧出九龙啦，现时排翻去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我去到呢个石门汇泉处噶。哇，头先讲到百几人就等于晒香港人嘅心声，唔系啊嘛？嗱，不过咁啊，唔出奇啊，689票都去选出呢个行为艺术家魔术师啦，系嘛？唉，有时真系嘛，唔系话针对住嗰班官员啊。不过我哋为民发声讲真话嘅电台，梗系要同大家抱不停啦，系嘛？仲有啊，仲要同弱势社群发声啊嘛，啊，今日我哋系打不死个火凤凰啊，嗰啲宦官奴才即系奴才啊，哎呀呀，琴日做咗大结局啦，算啦算啦吓，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收听方法简单容易，用电脑的话大家可以登入 d100.hk 就可以听到，用电话听可以打18311000 18311000。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而家时间咧8:36啊！我哋嗰条电话线咧18311000咧就已经爆晒啦，原来我哋得1000条线嘅啫，1000条线咧就全部爆晒。 咁大家都系用电脑听啦吓，暂时。咁啊，因为全世界嘅听众都听紧啊嘛，而家吓。 所以阿 Boss 翻嚟咧。阿林毓华，唔该，同佢交涉下。 好，即刻要加大个水喉啊！ 唔该，放多啲水。 系 啊，有水就放水，冇水就冇水喉，有水就有水喉。其实都同大家讲下嘅，我哋嗰个 D100咧，义播云天90日咧系免费收听嘅。其实我哋个成本都好高嘅，即系每个月200万咧。其中一样嘢咧，每个听众打一个电话去听呢、這个有声台咧。差不多一个月，一年咧要100几蚊一条线，即系1000条线嗰度咧，就已经系阿林毓华已经使咗10几20万噶啦一年，即系如果讲月费嚟讲咧，一条线咧，即系你一年咧维成100几蚊嘅，租一条线，咁而家你如果一年计落去咧，如果10000条线咧， 就是、要成大10倍啦吓。系 就系、是、咁简单嘅，林毓华讲下，等你知道啊。嗱，我上次喺呢、這个礼拜五嗰日 节目巡礼， 巡礼嗰度讲咗啦，我哋都发展紧啲电话嘅。嗱，互联网收音机咧，其实最好嘅。如果你屋企有 WiFi 咧、尤其是老人家咧，你买一部互联网收音机咧，同佢 set 好晒啲台， 系一开机咪得咯吓。 唔系净系听 D100 噶，你香港人网啊听到啦，即系所有你话美国所有嗰啲音乐台啊，乜嘢台都收到嘅，可以收。我唔知系成千上万个台， 好多噶，好多噶。佢哋好多又分开啲唔同嘅系内容嘅性质啦，譬如话系唔同嘅音乐。 当然啦，大家都系捧我哋场嘅， 系当然啦。 咁如果捧我哋场嘅咧，就教定 D100。咁呢？老人家又好，即系唔系好识用电脑啲人又好咧，有部呢啲 internet radio 摆喺屋企咧，拍个掣，咁啊即刻收到噶啦。 系 啊，咁呢个就其实系最方便嘅。点解我又买过俾阿李柱明啊？咁解嘅，佢话我每次开电台咧就送收音机俾人，佢话你咪第日我未听过，佢话未听过啲咁嘅笑话啊。 冇噶啦，唔使噶啦，一次过 我俾佢激死，我俾阿李柱明咧就激动我3.5条嘅。嗱，嗰班梁振英咧，其实真系离谱嘅。即系你话嗰个香港电台，嗱，讲到香港电台，我哋都讲下嘅。其实啲听众可能唔习惯嘅。 因为都是成本问题啦，第二样嘢都是经济效益。 我哋冇一个新闻部去采访㗎。 我哋而家呢就会喺呢九日里面呢係转播呢个香港电台嘅新闻。 搭搬同埋搭正下係啦。 同埋天气报告之外呢仲有呢、這个财、经消息嘅。 嗯。 啊当然交通呢我哋而家用返通哥啦。 嗯。 啊如果冇喺通哥就点可以叫 D100 呢咁所以呢就係、是大家要習慣一下啦。我哋報新聞嘅時間咧，係由每日朝頭早八點鐘，到半夜十二點為止。咁七點鐘嗰時段咧，因為李錦雄嗰個新聞天地咧，只係得一個鐘，七點到八點，咁亦都係講新聞咧。我就覺得唔需要喺七點半有新聞報導。 嗯、 不過為咗方便啲聽眾咧，由聽日開始咧， 有翻個報時， 善預留啊，七點半會有報時同埋天氣報告。 嗯嗯， 因為有人要出門口。 嗯嗯， 啊，有天氣報告同埋有報時嘅。啊，咁由聽日開始就七點半有天氣報告同埋報時。 嗯， 咁逢親搭半搭正咧，大家咧就唔好以為咧啊，突然間香港電台入侵咗 D100，係我哋轉播。香港电台的新闻、天气报告和财经消息， 系我哋善用呢个公共资源啦，系啦。 你可以写封信俾台长通知。 有，我亲自礼拜五晚我拎上去广播度俾佢噶。 你通知咗佢啊？你即系 书面通知咗佢吓， 帮佢发扬光大。即系作为一个公营广播咧，佢制作啲节目咧，越多人听越好嘅。 系咁啦，海外嘅好多嘅系唔同嘅系社区服务咧嘅电台，都系用佢哋嘅一啲嘅海外嘅节目嘅吓，都系市场。 嗱，讲到香港电台咧，就唔可以唔讲翻琴日佢哋嗰个叫做众贤堂噶啦。梁振英琴日當然咧，佢上任以嚟去咗咁多場啊公聽會，所謂琴日佢最開心 啊，眾賢堂啊，好 happy 係嘛？ 真係 happy 啊！嗰95人出席，冇一個人質疑佢嘅誠信，冇、一個人咧同佢講串劍，你話佢幾開心啦？係咪？啲傳來咧，嗰90多人咧，原來香港人咧。如果根據香港大學阿葉兆輝教授講咧，呢、這個香港大學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嘅教授葉兆輝講嘅話咧，原來呢95個人咧就代表咗香港整個社會嘅縮影。 嗯、 如果咁講咧，梁振英咧就係一個最受歡迎嘅特首。咁有冇人信咧？我都係信二成都死嘅，就係信二成，啊信二成都死嘅，因為葉兆輝咧就係二成教授。點解叫做二成教授咧？因为当日呢 ,7月1日有40万人上街呢佢就话8万人就等于1/5。1/5呢即係20%咁就信二成囉。所以呢个叫信二成教授呢就呢个係香港嘅缩影。嗱我哋呢就一阵呢就听一下琴日香港电台呢、这个众贤堂啊喺开始呢个节目之前点样同啲听众同公众交代香港社会的缩影的组成是怎么样的 呢、我们就请到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电话随机抽出了94个市民出席我们今天的活动。而这94人呢港大也帮我们设计到你们的人口啦、性别啦和社会阶层的分布呢都贴近着香港700万人口的分布的。所以说呢你们呢就简直是我们香港整体民意的一个小缩影。咁你们的声音呢亦都可以说是象征着香港整体民意的一项指标。 有咪同意啊？正话鹌鹑讲嘅嘢啫，鹌鹑 佢话贴近嘅喎，佢话吓， 喂大佬啊，贴近， 啊、 即系琴日咧，原来出席咧，呢、這个众贤堂94个人咧，就代表整个香港嘅缩影。喂，大佬啊，而冇一个人，原来香港系冇人理啊梁振英嘅诚信，香港系冇人理啊梁振英嘅串剑嘅。喂，大佬啊，呢、這个咩世界嚟噶？我唉、哎，真系原来讲假话咧。就呢个世界真系嘅，杀人放火金腰带。香港电台咧每年嗰个经费咧就2亿多，我哋呢个 D100讲真话嘅有声台咧就200万。 不过寻日咧做足交功夫嘅就系警务处喎，佢喺出边咧架开晒铁马，有晒示威区。不过因为咧只有收到邀请嘅人先知道咧系要出席呢个咁样嘅众贤堂。咁所以咧，出面咧系冇人示威噶， 系咪喺电视都播嘅呢个节目会唔会啊？ 有冇节目？有冇电视播啊？我寻日听电台嘅啫嘛。 唔系佢讲话系呢个电视节目嚟噶嘛，但系会有喺无线播啊，咪 CCTVB 播噶嘛。 哦，嗱、其实呢样嘢我觉得又系唔啱嘅，真系嘅。一个咁有赚咁多钱嘅电视台， 你仲要俾个免费节目佢啊？咁点通咧？又真系系咪应该收翻佢钱咧？真系， 啊， 定系同佢分成咧？嗰、那个广告时段同佢拆账咧？真系啊！ 即系你觉得应该 TVB 俾钱香港电台？ 哦，梗系啦，梗系啦。 但我哋市民又俾咗钱香港电台噶嘛？咁、如果你咁讲咁啊，香港电台话林旭华你报我新闻，我要你俾钱，你咪大镬啊！你真系捉虫啊！林旭华，你真系瞓唔醒啊！林旭华，嗱，我哋可以接听电话嘅，我哋九点钟咧就约咗今日呢个我哋有声台第一个嘉宾打电话嚟。 嗯， 边个啊？你估啊？ 我同你见到个叫何先生系边个嚟？ 香港人嗰个试版嚟噶，林旭华，嗰个叫林旭华试版。 哦， 系嗰、 那 个咧就系罗旭启，香港人权组织嘅总干事罗旭启。咁点解要允许咧？亦都解释下。因为罗旭启咧，香港人权组织咧做咗个十大人权新闻。 嗯， 2002年啊， 系 十大人。 2002年， 2012年， 吓我跳啊！屌， 我都好想 十年咧，真系啊！ 我都好想时光倒流 啊！年轻十年， 2002年第一咧，我哋就年轻十年啦。第二，我哋仲喺商台， 系 啊，即系我哋仲做紧节目， 嗯， 啊，即系嗰啲美好时光，未俾人封咪，嗰阵时仲有少少言论自由，而家冇埋啦。香港啲主流传媒咧冇晒言论自由啊！点解咁讲咧？十大。人权新闻冇报纸登，得一张，一可以揾阿罗旭启澄清下，因为佢梗有关注，有几人报佢啲新闻啊？就是、明报，啊，有梁粉报都算好啊，明报都有翻少少公信力。 系 啊，我哋坐喺呢度呢间咁嘅一传媒嘅旗下刊物冇报嘅。 哦， 嗱、啊，十大人权新闻排第一系咩咧？ 系 DBC 啊 ，DBC 停播啦。第二先至到呢个国民教育，第三先至到梁爱诗干预司法公正，啊， 呢、這个咪说明言论自由嘅重要咯，就系、 是，个重要，但系主流传媒系采取一种态度，系袖手旁观。 唉，大班呢、這个媒体嘅过分自我自律啊，约束呢件已经发生咗好多年噶啦。 咁所以我咪话杀人放火金腰带咯，你睇到噶啊。即系唔讲真话嘅传媒嘅主流传媒咧，啊就赚到盆满钵满，继续讲假话，继续发扬光大嗰啲语言艺术，但系讲真话嘅电台咧 ，DBC 咧就胎死腹中，差唔多夭折、主要就因为你讲真话，咁你话呢个世界有冇公理嘅？所以我哋点解要继续啊坚持？啊！二播云天九十日就咁解啦。咁九十日之后做咩咧？有听众咧，亦都喺 Facebook 度买。嗱、啊，讲翻转头啦，大班，喂，你又叫我使成千人买个 Internet Radio， 你九十日之后冇嘢听就好大镬噶。咁有啲听众话抵到烂啦，九十日$3算咯。 哦， 啊，咁其实可以我嚟听第啲嘢嘅，咁我亦都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讲，我哋唔会放弃嘅、互联网，不论我哋将来啊。讲真话的电台可不可以通过大气电波用数码广播进行广播又好，我们都会用互联网广播， 都是跨平台地去做工作的、 即是收音机仍然都可以收到将来我们通过网台广播的节目的、一样，所以就不会浪费的、不过问题我们都是不是不是卖收音机的，不过我们呢、现在都是跟那些厂商呢谈着研发着、可不可以将那些数即系好似我哋做数码收音机咁啦，将嗰个售价咧 拉到一个平民化吓。 嗱呢度要交代一下，我哋过去卖收音机一直以嚟都冇钱赚噶，唔好以为我哋卖收音机系赚钱嘅。所以好多听众咧话我屋企买五部收音机，我撑你嘅大班，系、你系撑我哋，你系通过买多啲收音机咧、啊，去听我哋节目就撑我哋，但唔系话你买咗一部收音机咧。我赚咗钱，但嗰个系无形嘅，嗰、个唔系经济嘅支持， 嗰、个系一个推广嘅管道嚟噶， 嗰、个好重要嗰、那个，咁、当然都系好多谢啦。咁、我哋将来做咗一啲数码收音机咧，亦都系推动大家可以唔需要通过大气电波攞到信息， 系 通过互联网有好多唔同嘅电台，香港有好多互联网电台嘅，又 Q 仔都有个互联网电台嘅，嗱好多问 Q 仔去咗边啊咁。Q 仔而家做老板啊嘛，佢自己搞咗个网台啊嘛，一个收费嘅网台啊嘛，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听 Q 仔嘅咧， 就可以上去 Q 仔的網台嘛，好像叫做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s 我經常跟 Q 仔說為什麼你經常有一個叫政治經濟 學 的情意結呢，網站一定要簡單的嘛，我送了一個生日給他，送了禮物給他，叫MRQ.HK 他都不用，那就沒辦法啦，那即是 Q 仔有 Q 仔想法啦，那班成龍啦。今日呢，如果大家睇呢个信报，就有一个消息呢，就係而家警方呢就将会调查阿成龙事件嘅。就唔係调查成龙喺度乱噏，话香港呢就唔准啊，香港要管之外呢，就话香港太多游行啦，已经成为游行之都啦。啊，香港人喐下又游行，要管啦，唔准人游行。跟住呢成龙讲到呢，我都唔知噏乜嘅，总之就乜嘢都要管，讲到呢出到呢手枪啊手榴弹啊，咁又话当年呢啊佢拥有啊手枪手榴弹。 当年咁、即係而家冇啦。 对付黑社会。 哦。 喂，呢、个刑事条例呢係冇追溯期嘅。即係几时都可以追溯嘅。咁所以而家呢警方呢就应传媒嘅查询呢、就话佢哋会搵阿成龙㗎啦。 即、邀请佢去 咪要㗎，因为有人喺网上面讲呢啲嘢呢，警方即刻采取行动㗎、你唔好好似陈茂波咁话都明我系醉驾嘅。俾、人影咗、酒后驾驶啦，起码。影咗登咗上呢个 YouTube， 登埋上呢个苹果呢个动新闻。喂，佢可以唔冇事喎、你试下嗰阵时都讲过咧，有个 B B 揸车啊，佢爹哋妈咪俾人拉咗， 系拉咗，告咗添啦，有罪添啦。 咁点解？ 有 个 小拜旺角系啦，抽头上呢个行人道又俾人告咗啦。 驾驶啊过双白线，而警方完全当冇到咧。 嗱， 等而家成龙话， 唔系佢有查，不过我哋唔知道结果点啫嘛。 唔系啊，冇啊，你有查你开诚布公啊，你冇讲就真系冇噶啦。 哦 冇讲就冇噶啦，而呢个陈茂波已经走出嚟话佢自己同警方解释咗， 佢话佢相信自己咧系冇饮酒，系超咗嗰个含量啊嘛。 咁以后咪同警方讲咯，我相信我都系学阿陈茂波啫。我相信我。 喂，我点知佢翻屋企饮咗几多次酒，瞓咗几多清水，饮咗瞓咗几多次觉先去。 我相信 协助调查。 以后有警方截停你咧，我相信我系饮咗酒揸车，但我相信我系冇超标嘅。你唔好叫我吹波啊！你如果要呢，你就等好似阿陈茂波咁，等我过几日之后俾报纸踢爆咗，我走嚟差馆自首，你到时想吹乜都得啦，吹俾班波都得㗎，有咩唔得先得㗎。 大班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啦，你坐你隔篱嗰个人呢，就我啦，林伯呢就曾经系一支系不过系道具枪嘅持牌人嚟嘅。当时呢我就喺丽的电视任职，咁我就系嗰支枪嘅持牌人。不过支枪咧系真枪嚟嘅，不过塞咗个系管道嘅。咁每一次咧，当我哋系拍戏咧，拍啲警匪片，将呢部 车 移动嘅时候咧，就我要签一张纸，就话好啦，系由几点钟，由边个人咧，边个演员系使用，系由边个地点移送到边个地点，然后咧用完之后咧就要交翻嚟我个办公室，我自己个房度系有一个铁柜啊，好似夹万咁样就锁咗入边嘅。 唉，你睇下成龙噏乜啦？嗱，佢之前咧三年前咧就曾经讲过话中国人一定要管，跟住咧又话咧香港咧已经变为游行之都啦，并且话游行要管，咁啊唔使问啦，梗系俾人闹到只狗咁啦，啊，郁文就闹佢无知同埋无耻啦，佢嘅亲生女嘅妈咪就话佢读得书少啦，啊，咁啊虽然系咁咧，成龙咧就睬你嘥气，啊。就话自己见义勇为，最多呢佢真係叻㗎。佢同梁振英一样，又系有语言艺术㗎。佢话最多咪词不达意，更加话又学咗梁爱诗。但呢人含难一担担㗎。佢哋讲啲嘢好相似。 即系有言论自由有。 我有言论自由，闹唔死我嘅，写都写唔死我嘅。亦都唔担心你戏冇人睇。因为点解呢，你香港人唔睇咪罢囉，嗰度叫咩呀，十二生肖，我大家听住啦。许成龙讲噶，佢话唔紧噶，啊啲票房，香港啲票房 湿湿碎啊，香港 佢冇讲湿湿碎，佢话我有世界票房。 哦， 嗱，咁大家听住啦，佢即系话咧，佢唔紧张嗰度十二生肖咧，喺香港有冇人睇嘅？跟住咧， 他是在个访问里面呢，在他跟内地的媒体做访问的。 嗯， 就爆了出来呢，就自己说的，没人监他的，没人找支枪指着他的。他说第一，他拥有手枪和手榴弹。 嗯， 他都亦都知道随时会惹官非的。啊，讲了这些东西出来，除非是白痴的。嗯，于是乎呢，信报的记者呢，纪晓峰呢，就走去找警方了解。嗯，啊，咁啊，发言人就话咧会跟进同埋了解呢件事，即系换一句话嚟讲，成龙应该啊，应该啊，啊，随时会被警方邀请协助调查。咁而呢个老纪咧，啊，就更加希望警方咧秉公办理。啊，正如好似梁振英所讲咧，将个调查开诚布公，更加要体现香港嘅速度，唔可以蹉跎岁月。 嗯， 啊，唔可以用拖字诀。嗱，呢啲冚撚都係梁振英講嘅。咁究竟成龍係咪真係藏有軍火呢？啊，佢應該自己心知肚明，亦都有理由相信警方查問啊嘅時候啊，冇人會認嘅，冇人咁蠢嘅，走去揾阿大哥。啊，我又唔知啲差佬見到大哥會唔會曬個冧啊？因為成日做警察故事噶嘛，啊，做警察噶嘛。嗱，啊，唔係淨係問啊，記者話啊，第一佢一定唔認。 點解要去搜啊？ 啊！咁啊，跟住咧，梗系话，唉，我都系乱噏嘅啫。跟住就话啲手枪同手榴弹都系道具嚟嘅， 派嘅时候用嘅啫嘛。唉， 咁咧，嗱，呢个纪晓峰云二六咧，即系信报今日咧，佢就话咧，睇翻网民啊，过去啊，喺网上讲一句笑话就，警方劳师动众去搜查当事人屋企，搜集证据，故此啊。啊！我哋最优秀嘅警队，今次调查成龙事件咧，应该一视同仁。 嗯， 包括搜查成龙嘅屋企同埋工作地点。啊，咁样做法咧，对成龙都好公道噶。佢话 还翻清白系嘛？ 一个清白，佢梗有枪啊， 哦， 有手榴弹啦，啊，即系大哥讲嘢冇错嘅。啊，即系唔会乱噏嘅，抑或佢系噏得出就噏咧咁。嗱，更加保障咗香港人安全系啊！你而家睇到校园。事件 喺美国， 啊，如果成龙真系有手枪有手榴弹嘅，喂，我知道啊，成龙大哥唔会发神经。 嗯， 但系如果俾人攞咗入咗屋企偷鬼咗手榴弹同啲枪，嗱，佢系住喺九龙塘嘅 office 喺九龙塘嚟嘅， 嗯， 屋企就好似喺南区嘅，哇，大佬攞住手榴弹啲枪咁走咗九龙塘嗰啲幼稚园嗰啲名校系咁乱咁掟乱咁肥，咪大镬嗱，所以一定要咧。唔系开玩笑， 嗯， 今日警方咧应该立即咧啊立即出动啊， 嗯， 去搜查成龙啲地方。阿，啊，辉哥话打电话俾警察公共关系科，啊，都系追翻两样嘢，一单系成龙单嘢，一单就陈茂波单嘢。睇下呢啲警察公共关系科当呢个 D 一百有声台系咪电台嚟嘅？可能佢话喂。你哋啲网台我哋唔回应喎，唔出奇噶，试下啦。啊，我哋唔系网台嚟噶，你我呢个 D 一百啊，讲真话嘅有声台，系通过互联网广播嘅电台。唉，嗱，讲翻咧成龙嗰日嘅访问咧，啊，佢就话自己俾人叫佢大哥咧，就可以谂到咧，啊，佢个人咧讲嘅嘢咧一言九鼎啊，即系讲得出咧就系真嘅。咁既然佢话自己有枪又有手榴弹咧，咁我哋呢啲外界嘅人啊，点可以唔信佢讲嘢咧？啊，所以咧，啊呢单嘢咧就老实讲，警方一定要出嚟追究，一定要还翻成龙一个清白。 嗯， 究竟佢系大话精啊？因为究竟佢真系有枪有手榴弹咧？ 嗯， 嗱呢样嘢唔系开玩笑，你唔可以开玩笑啊！你试喺飞机讲一句嘢啊，你话讲句劫机啊，即死啊！你走入银行啊，开玩笑话，我嚟打劫噶，有钱攞晒出嚟，我有枪嘅，你试下讲下，你唔拉你要踎监。不过讲开坐监咧，嗱，香港嗰，那个嗱呢，这个多口仔曾志华就得罪咗惩教处啦，话惩教处就打反啊，嗯，啊又话屙假尿啊啲咁嘅嘢啦，咁啊终于要道歉啦，都系多口仔道歉就假嘅，佢都系好唔愿意咁去道歉嘅啫。但嗰班惩教处咧，我觉得全世界做释囚呢个做得最好嘅， 嗯， 就系香港惩教处啦。 嗯， 呢，这个嗰，那个叫咩咩，嗰啲叫做咩 更生啊， 更生计划， 啊， 全世界冇香港惩教处做得咁好，你知唔知点解？ 嗯， 嗱，香港有色筹做立法会议员， 嗯， 边个？ 詹培忠啦，完咗完咗啦， 啊啊，咁就长毛，做咁都唔巴闭， 系 唔巴闭，一啲都唔巴闭。 有咩咁巴闭？ 咁长毛唔算，因为长毛做咗立法会议员，俾人拉嘅。 系咯系咯， 啊，詹培忠系坐完监再选立法会议员，而家有个色筹就嚟做处理特首啦。 处理特首 系啊， 咁犀利， 张德成咯、 啊，哦。 嗱，而家做紧处理政 治司司长。哦，佢系港英，佢系港英年代嘅时候坐监嘅啫。 都系色筹啊。 系系系系。 嗱，而家做紧处理政务司司长。 嗯。 O、okay? K，、嗯、因为喺呢个时期咧，如果啊吹水哥被销价之前咧、嗯嗯，如果梁振英真系上去北京述职嘅话咧，而、家好似话遥遥无期啊，有、 嗯、 澳门去先啊，阿笨人去咗先，你到佢啊。 哦。 嗱，如果喺呢个时期佢去述职嘅话咧。喂，我哋香港就有个色筹做特首噶啦。 系，喂，你非洲啊，曼德拉啊，咁你坐监啊，做总统啦， 唔好同佢比啦，嗰啲啊，林毓华。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今早因为开会人数不足留会，会议原定早上八点半开会，十五分钟后只有九名议员出席，尚欠一人，先到够法定人数。委员会主席刘宏发今早未有到场，由副主席谢伟全宣布留会。日本众议院选举，最大在野党自民党取得压倒胜利，单独赢得过半数议席，相隔三年几后将会重新执政，党总裁安倍晋三可望再度出任首相。最终点票结果显示，在众议院480个议席中，自民党赢得294席，联同盟友公明党合共取得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325席，从而实现稳定的国会运作。执政民主党惨败，由选前的230席减至57席。首相的田家彦决定辞去党魁职务，为选举失利承担责任。第三极势力日本维新会由选前的11席增至54席，成为众议院第三大政党。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大胜的自民党党总裁安倍晋三说，自己当选首相后会尽可能寻求改善日中关系，但是在尖阁诸岛，即是中国所称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绝不退让。安倍接受日本放送协会访问时说，自民党夺回政权后首先要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希望最先访问美国。他强调，不加强日美同盟就无法获得强大的外交实力。安倍又表示，自民党将会同公明党组建联合政府，寻求长期安定的政权。在天气方面，受潮湿的海洋气流影响，沿岸地区今早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米以下，该海洋气流已经被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在2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显著转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 D 一八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2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车龙短翻少少，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啊。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去到怡东酒店嘅，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啊依然都系车多管道口啊，大家都要拣风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哎呀，长过 CY 个鼻啊！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翻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啦。咁九龙区方面，咁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女童军总会。 咁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去到果栏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走去新界睇翻狮隧出九龙咧，现时去到世界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浸大国际学院噶，系啦，短翻啲噶啦吓，唉，正十大人权新闻 DBC 停播系首位，真系唔知道开心好定系唔开心好啊，系啦，冇错，打压言论自由系非常严重嘅事啊嘛，唔可以乱咁管噶。咩话？中国云要管啊！我知啦，佢系咪讲紧自己嗰啲咩枪械弹药啊？嗱，冇错啦，无论真定假，呢啲一定要管噶吓、啊，真系有关部门要做嘢噶。唉、啊，你姑拨下啲头发，耍下关刀，教人揸车咁简单咩？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收听方法简单容易，用电脑的话，大家可以登入 d100.hk 就可以听到。用电话听，可以打18311001831100。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政府得到市民的信任，是要政府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去积极努力去做工作赢取回来的。我们不能够假设，因为我们是政府，因为我是行政长官，市民自自然然就给信任给我们。 会不会觉得近排的一些僭建的风波令到有关的诚信问题困扰着特区政府呢？ 是有一定的困扰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将事实拿出来向大家交代。我哋有咩地方做得唔好嘅，做错嘅，我哋自己亦都应该承认嘅。 有冇承认先得噶？ 认过咩？疏忽嚟嘅啫嘛。咪封咗咪冇咯？佢几时认过先得噶？啊，从来都冇认过。 从来咧，香港市民都好宽大，觉得咧僭建咧可以咧用好多嘅方法去补救系冇问题。不过，当你用好多嘅巧言令色去掩饰，话你呢件事咧系疏忽，又唔系故意，又话系前任业主咧， 唔好再讲佢啦。 呢样真系好劳气嘅，真系。 你讲唔晒，罄竹难书。佢嗰种语言艺术咧，即系一句讲晒大话精。 嗯， 佢讲嘅每一句说话，你都可唔都唔可以信佢嘅。 嗯， 系信二成都死嘅。 嗯， 讲大叶少辉系信二成，梁振英信二成都死。冇人理佢㗎啦，佢一讲乜都冇人听㗎啦。一个咁嘅人仲点可以做特区行政长官？嗱，佢又话佢而家呢就话呢，佢要靠佢啲嗰啲凉粉走出嚟讲啦。佢话佢诚信系受到困扰，呢、這个咁嘅僭建咪受到困扰，佢而家要靠佢政绩㗎啦。 有咩政绩？ 佢最叻就咩呢？搞房屋。佢就会将啲楼价揿低，对抗呢个地产霸权。大佬啊，你梁振英上任之后，你楼一日一日咁贵啊。你 最离谱咧，就连居屋都起价啊嘛！ 居屋佢搞出嚟嘅5000个白表就免保地价啊！呢条友咧， 租到私楼咁贵啦而家。 我话俾你听，佢根本就唔系，我唔知佢识唔识地产，我唔敢话唔识，因为佢自己话自己唔识，嗱佢又话自己系识。当讲到僭建咧，佢就我要揾专业人士，即系佢唔系啦，即系佢唔系测你师啦，佢唔记得咗自己系资深测量师啦。当讲到地产嘅时候咧，佢又系专家啦。咁佢嗰阵时又攞翻个专业测量师嗰块面出嚟啦，即系佢变脸噶，你明唔明啊？你讲啲啱佢讲嘅嘢咧，譬如讲到地产、讲到房屋供应嗰啲咧，佢系变咗个专家上身。因为我系资深测量师，一讲到僭建咧，我唔识噶，我要揾专业人士啊，但系揾个咩专业人士咧，无名无姓，冇交代。 咪佢自己公司咯。 啊，乜都冇，唔系你讲俾我听揾边个啊？揾咗四个专业人士，边四个先得噶？有冇交代过？冇啊，根本从来冇揾过， 抢噏嘅啫嘛。 嗱，你讲翻地产咧，佢不知所谓嘅。嗱，话俾你听一样嘢咧，而家又喺度搞大镬啦。 嗯。 嗱，早一排启德咧，喂，你知搞咗咁多年，启德嘅发展经过晒所有咨询，做过晒所有规划，全部开晒绿灯。你知香港做规划好复杂噶、 嗯， 就嗰度要起个体育城。 嗯。 突然间咧，佢几个凉粉而家原来知道咧，原来香港啲地产咧，嗱啲地产都听住啊，不过地产都知啦，唔使我讲啊。你如果讲到逢亲官商勾结地产嘅，要揾三个人嘅，一个叫梁振英， 啊、 一个叫陈茂波，一个叫蔡雅棉，但系三条都搞掂噶啦，将嗰个启德嗰、那个咁嘅体育城咧，就话我而家唔起啦，推到 几乎啫吓， 唔、啊、系。佢话咗啊，系俾人踢爆。不过我哋而家唔好讲字，因为我哋有第一个嘉宾呢、這个 D100 啊，真呢、這个叫做咩？有声台讲真话嘅电台咧啊，而家创咗历史啦，有第一个嘉宾打电话入嚟，呢、這个就人权监察组织嘅总干事老友记啊，罗旭启嘅，罗旭启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喂，首先恭喜你哋啊！ 喂，我又恭喜你啊！你得奖啊！ 有坚强啊！ 你得奖啊！你排第，你而家第一，你个打入嚟有奖啊！我第日中报Internet Radio 俾你，唉，得奖啊你！ 要写住零零一号系嘛？ 等你听嘛，最紧听住我哋监察埋我哋，你都要监察我哋嘅。 喂，咁啊，你代我送俾一啲需要嘅嘉宾，又唔系嗰啲老人家， 系嘛？好啊，咁啊，多谢你先啦。 咁我就冇利益冲突，又可以又做件事先。 冇利益冲突嘅，从来都你已经你系监察我哋噶嘛？你系监察所有关于人权嘅，你可唔可以讲下嗰人权监察组织？最近发表了十大人权新闻的2012年、啊、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整个计划是怎样的、 哦、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就跟这个民阵啊还有其他一些关注这个人权团体呢，在世界人权日呢，就即是有些活动。在这个活动本身呢，我们就即是将这个十大新闻摆出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嗯。 一个27个团体那么多啊。 是啊，吓嗰度就其实因为联合国咧喺即系采纳呢个世界人权宣言嘅时候咧，咁通过嗰日咧就系12月10号嚟嘅，咁、嗯、所以咧就即系每年咧到12月10号咧，我哋都叫做国际人权日。咁然后大家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借嗰、那个啊机会咧就不断去、啊、反省翻我哋嘅人权状况啊，吓、啊、了解翻啲嘢咁样。咁当然吓呢、啊這个即系香港本土啊，可能有自己嘅人权状况，其他地方有其他人权状况，咁啊各自都做自己功夫嘅。咁香港我哋当然其中一个，即系大家你哋一定要注意啦，就系、是、因为嗰个其中啊喺头嘅啊啲公众投票选嘅，就系、是、呢个 DBC 嘅问题啦。咁咧要啊香港政府喺呢个 DBC 嘅呢个范围上面，即、就、系、是、做嘢嘅时候，都我谂都引起几多民愤啊关注啊。咁喺当日我哋喺活动中同埋喺之前嘅啲网上投票咧，啊嗰、那个反应都系都系即系对呢个问题比较关注都有大啦。 但系主流传媒对于呢个十大人权新闻嘅报道系好少嘅，我净系睇喺明报睇到啫。 系啊，因为其实有时候有啲可能嗰、那个传媒嗰个编辑嘅取向好，或者可能我哋宣传得做得差都未定啦吓，咁、啊、咧就喺嗰、那个报道上面咧，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有啲亏欠都未定。其实过往都系部分嘅传媒报道，即系好少系好广泛咁样个个都去报嘅。 我谂我哋咁啦，出年帮你搞大佢啦。啊，啲人权新闻好紧要嘅，就唔系嗰啲花边新闻啊嘛。唔系，如果唔系嗰啲争产，我就排第一噶啦。 因为其实人权系每一个人都需要噶嘛，系咪啊？你如果嗰个成个体制出咗问题嘅，咁即系呢啲人权嘅嘢咧，即系一定系即系作为成个民主自由嗰个其中一个重要嘅基石嚟嘅，冇咗佢根本就唔掂啦。 咁十大新闻排第二就系呢个国民教育。 唉，大家可以想象啦，因为呢、这个国民教育本身系一个吓好富争议性嘅嘢。其实一般而言，你话啊，我对啲国民要求佢认识自己嘅国民嘅国家咧，系冇问题嘅。咁但当你嗰个国民教育本身带咗一个另外嘅目的啊，系希望咧使到啲人个思想咧转化，咁使到佢咧，佢能对一啲即係政權去認同啊，或者係因為知識上面嘅掌握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偏頗而使到佢對某啲嘅力量嘅支持啊咁樣，呢啲我諗係香港人好詐忌嘅嘢。但相反，其實我哋唔係真係完全避忌所謂政治嘅教育嘅、哦，即係我哋講人權嘅人咧，其實即係喺香港咧，我哋都睇得到個現實嘅情況，就係、是、根本我哋係社會係即係欠缺。公民教育嗰个体系里面嘅 认识个政治嘅权利啊， 政治教育系啦、嗯。你如果我哋系 睇係擺一個所謂公民教育嘅體系裏面去認識中國啊，喺嗰種嘅啊瞭解中國咧作為一個國民咁咧，我哋就會其實係好需要嘅。咁同埋政治教育正係因為我哋咁多年咧去非政治化，使到我哋咧好多人係唔去能夠有好有效瞭解政治，需要出現嘅情況就係、是、都好多人又同時要普選，咁又覺得啊都係要平衡參與咁、哦、樣。嗱呢個講法其實就即係。政府嗰度宣傳咧有一定效果嘅，使到人有啲人咧以為啊功能組別啊，有啲可能都會係啊實現呢個所謂啊公民參與嘅一種途徑。咁呢個其實係即係政府嘅漁民政策裏面其中一個即係真係使得耐咧，都會有地方可以使到少少腦嘅。咁所以呢個問題真係要注意嘅。咁我哋覺得即係當然民眾嗰、那個參與嚇嗰、那個係、那個激情啊。到理性啊，都系即系喺上一次嗰个运动里面咧，体现得好好嘅。咁我谂呢种喺公众之中咧，有个深刻嘅印象啊，亦都系好理所当然嘅事啦。 嗯，好啦，咁啊，多谢你啊，罗玉启啊，继续监察住人权，监察下我哋啦。多谢你， 多谢罗启， 监察我哋要听住我哋嘅。多谢阿罗玉启啦，讲翻呢个梁振英啦，嗱，喂，佢话地产佢最熟。又话咧，佢选嗰时候就话咧，一个社会唔公平，有地产霸权，楼价咧市民咧负担唔起 系。 嗱，佢而家搞啲乜嘢咧？嗱，讲紧就话体育城，佢同呢个咁嘅啊蔡雅面啊，同呢个咁嘅陈茂波咧，三个人咧就话，诶、哎，所有嘢推倒重来，唔起呢个体育城啦，全部我嚟起公屋。谂、以为话起公屋。呢就民粹主义啦，因为大家知道而家20几万人挺紧公屋，30万人住喺劏房 ，OK？ 咁如果佢话我嚟起公屋，谂住市民接受嘅，但香港系有讲规矩， 总之有嘘声， 嗱，仲有一样嘢喺启德嗰度，仲有一间儿童医院噶， 系 嗱，佢分分钟又取消唔起噶，嗱，所以大家要夹住。 嗰度有三间， 最近又有坚又有新嘢啦，有个叫皇后山嘅，知唔知喺边度？ 知道喺呢个上水系。 政府規劃好曬，揾全世界揾人話，我哋攞幾幅地出嚟起私立大學。咁天主教耶穌會咧就係有興趣起天主教大學，起一間大學喺度，私立大學喺度。你知唔知而家梁振英同陳茂波又係重蹈覆轍？上次取消個體育城咧，冇問過民政局，冇同體育界嘅人商量過，所以咧搞到咧天路人院啲人話上街佢就 喂，今次教育局自己有嚟噶嘛？ 今次又冇問啦，冇問啦，冇諮詢啦。佢同陳茂波兩個人搞掂啊？ 咁佢都唔多掂啊，唔使問啦，係嘛？ 喂，咁呢個政府咧冇規冇矩咯。嗱，如果要解決房屋問題，嗱，要而家唔係淨係房屋問題，仲有鋪租嘅問題。因為鋪租嘅問題咧，令到我哋物價上升，令到我哋有通脹，令到我哋好多嘢想買唔到嘅，知唔知啊？你如果而家走去銅鑼灣，走去尖沙咀，淨係買手錶嘅啫，冇嘢賣噶。我琴日走去銅鑼灣行個圈，真係冇嘢賣嘅，除咗名牌之外，乜都買唔到噶啦。喂，大佬啊，嗱。你要解決嗰個地產霸權，解決呢個土地嘅問題，解決咧係好係學佢咁講話係啊，香港好多地啊，啊不過佢都識講嗱，香港其實咧可發展嘅地係唔夠，但係地係好多嘅，但係其實做嘢要快咧係唔難嘅。嗱，我教埋佢啊，唔好話我哋成日批評，我老友記成日同我講大班，你唔好成日掛住鬧，你都俾啲橋先得㗎，有咩解決辦法咧？我有嘅，唔係冇嘅。香港有好多工厂大厦的上一届政府已经说要活化工厂大厦的但是知不知道活化只有港字的 活化呢就赶到很多的是 重大镬 文化艺术的团体 适得其反、就炒起了工企厂将工厂大厦炒起了去、但就什么都做不到你什么叫真的活化呢你要将工厂大厦其实香港有啲好僵化嘅土地使用条例嗰啲嘢改咗佢。你话将所有啲工厂大厦活化嗱可以发展成为住宅。嗱你喺纽约你喂大佬嗰啲叫 law 嘛。 喂但我都想买间啊十几尺楼底二十几尺楼底边个唔想买嗱工厂大厦可以改变佢用途我哋做住宅。可以我哋做零售。啊可以做写字楼咁你已经可以解决咗好多供应不足嘅问题就唔系好多空置咗啊一系就装假狗啊喂 你只是解决了这些工厂大厦成千上万尺，即是讲过千万尺的地方，喂，可以做很多东西，将那些物价降低。你想想美国那些沃尔玛啊，那些咁嘅 Costco 喺大陆都开咗啦，香港点解开唔到啊？嗱，嗰阵时咧，家乐福嚟香港开过噶，咁又系要执笠，就系、是、香港租贵啊嘛。如果你将香港所有嘅工厂大厦活化咗去，你就解决咗咧燃眉之急嘅。餐厅可以成座工厂大厦做飲食嘅，成座工厂大厦可以做散货场嘅，成座工厂大厦可以爱嚟做啊。住房嘅， 大班你都话香港有规有矩啊嘛，呢啲改例咧，佢去到立法会， 這個、 改唔改到咧？ 系 嘛？ 系地产霸权、啊，因为你增加咗供应咧，就影响咗啲地产佬嘅收益啊嘛，包括喺卖楼啊、租呢个商场啊、写字楼嘅生意啊嘛，就咁简单。如果梁振英真系做嘢，唔该你啊，梁振英。真真正正活化啲工厂大厦得，就唔好同啲地产商官商勾结。而家就益地产佬，地产佬唔系走去买晒工厂大厦，我期货可居我炒起佢咯，跟住赶绝晒本来租紧啲工厂大厦做一啲另类嘅啊活动嘅，譬如你学你咁讲啊，艺术啊、音乐嗰啲咪冇晒咯。啊，就咁简单啫嘛，你梁振英咧根本得把口噏嘅。乜鬼嘢都唔做，嗱而家咧， 佢唔知几认叻啊，讲到自己啲正职啊，哇，有咩讲人讲地啊，唉，真系 废话连篇，我话俾你，呢个梁振英最叻就讲废话，你唔好讲佢啦，佢叫六八九啊，六八九一部 Internet Radio 啊，六八九，喂，嗱，讲翻呢个释法啦，嗱，释法呢个问题好严重嘅，嗱，香港人记住唔好，嗱，佢又系民粹主义，因为佢就利用市民嗰个民意，大家对于香港嘅人口、劳动人口，尤其是听到话有廿几万菲佣，或者外籍佣工，听呢个叶刘淑仪讲，叶刘淑仪咧就出卖香港人利益嘅。嗱，佢嗰阵时讲话一六八，大家知道车立跑一六七就唔系一六八啦。啊，跟住而家又话咧， 百几万人啊嘛， 如果你俾啲菲律宾啲外佣喺香港有居留权咧，就所有菲律宾啲外佣留晒香港嘅，你啊想啊？我问你啊， 人都要翻屋企团聚噶嘛，真系吓。 你谂下，佢如果唔去打住加工，而家打住加工有成三千几四千蚊一个月，包食包住一脚踢，真系乜都包晒。如果个外籍佣工，除非有特殊技能嘅、如果唔系佢走出去做咩啊？咪搵最低工资咪七八千蚊个月，去租间劏房去咗四千啦，唔使食唔使搭车唔使着衫嘅，你个个人好恨留喺香港啊！再加埋啲人咧，我都见到有几个咧，去咗英国去咗加拿大搵真银之后，都系翻翻菲律宾嘅。嗱呢样嘢我哋唔好理先，嗱香港人咧就觉得呢样嘢有问题，好嘅，大家呢个民意嚟嘅，冇得讲啊，我哋尊重民意。第二样嘢讲到双非又系好吓人憎嘅，香港人又系觉得啲人好讨厌嘅，点解咧？你走嚟香港霸晒啲床位啊，等到香港啲大老婆冇地方生仔，跟住你将来咧霸晒啲学位，跟住你攞晒香港啲福利，嗱、香港人就排外嘅，就好唔中意呢样嘢。 呢、這个 唔紧要，唔紧要。但系梁振英就正正咧想用呢一样嘢嚟咧摧毁嗰个司法独立啊。而家就拿住呢样嘢，因为佢知道有民意支持啊嘛。嗱、所以我哋啲市民要记住，唔好斩脚趾避沙虫。唔好赢粒糖就输间厂，点解呢？嗱，如果大家对呢啲居留权嘅问题系有意见嘅，我哋可以修改基本法。但系唔系俾呢个政府嗱三权分立，咩叫香港核心价值咧？啊，立法、行政、司法独立啊嘛。几时轮到你行政？啊！干预司法嘅，你走去话俾终审法院啲法官听，你唔识审嘅呢单案，唔该你去释法啦。以后做得一件臭就两件臭噶啦。嗱，等于嗰个古仔一样啊。今日啊，嗰、那个我哋成日讲嗰个牧师嘅古仔，嗰、那个 Martin 啊、德国牧师啊，佢系基督教徒。当人哋喐嗰啲犹太人嗰时候，佢咪犹太人。 唔关我事啊。 喐工人嗰时候，唔系工人。 又唔关我事吓。 喐、啊。呢、這个天主教嗰时又唔关事，因为基督徒嘛。啊， 到最后， 到最后当喐到基督教嗰时咧，我望下 前后左右都 冇晒人，等于喐 DBC 冇人出声，第日喐商台又冇人出声， 跟住新城话好啊，咁喐喐商台好啊，点解唔好啊？我赚多啲，到喐佢嗰时冇人出声。嗱，香港电台俾人喐咗啦，DBC 俾人喐咗啦，喂，第一啲电台俾人喐晒，咁点咧？嗱，所以呢样嘢咧，我作为香港市民咧，虽然我哋对外佣居港权我哋有好大意见，我哋系反对，我哋对啲双非系心痛恶绝，一样还一样。但系我哋唔可以付出一样嘢就是、司法独立去换取呢个居留权。 系 啊。 我最唔啱听嘅就系呢个律政司司长出嚟讲咗，我建议俾呢个终审庭做啫嘛，由佢自己决定啊嘛，咁呢个咪政府行为咯？你应该由佢自己决定嘅时候，你使咩献计啫？又真系 咩叫释法咧？我解俾大家听咧。嗱，香港有个叫终审法院。 啊， 嗱，如果终审法院咧，如果佢认为有问题嘅，有啲案，佢认为系涉及基本法嘅，佢可以要求释法，或者政府又可以要求释法。但系而家个释法咧。就个代名词系咩咧？就是、输打赢要。咩叫输打赢要咧？就系、是、明知呢单案喺法理上根据普通法、根据基本法，知道法官咧判呢单案咧冇得选择嘅。如果 赢唔到啊， 从法理嚟讲赢唔到咧，就话佢释法。即系换一句话讲，你唔好讲啦。嗱，即系等于一样嘢。嗱，两个有两个同事喺度嗌交，一个明知自己啱嘅，一个知道自己唔啱嘅。唔啱嘅就大声教我，我去揾林毓华。你唔好同我讲，我揾大班，我去揾摩托苏，即系以大压小，你明唔明啊？ 系， 而佢又知道呢个大班咧就偏心嘅，啊就一定咧老懵懂嚟嘅，啊一定系帮呢个冇理由嘅人嘅， 嗯， 嗱咁咪唔啱咯，嗱呢个就叫释法啦。仲有一样嘢啊，而家呢个袁国强啊，嗱佢话佢认为呢个终审法院应该去释法啦， 嗯， 啊。咁而佢又尊重终审法院嘅决定啊？你知唔知人哋问佢一样嘢？张达明讲啊，咁系唔系终审法院决定唔去释法嘅时候，你自己政府唔去释法咧？ 嗯， 唔系，对唔住，有保留，即系话输打赢要咯。咁所以香港市民， 攻守咧咪就系， 咪要记住一样嘢嗱，菲佣争取居留权， 嗯， 我哋大部分市民可能对好大意见。双非孕妇嚟香港生仔，我哋有好大意见，但系我哋唔可以因为呢两样嘢咧就断送咗个司法独立，啊，就咁简单嘅啫，一句讲晒啦，所以千祈唔好上当。 但系好多内地嘅人喺度指指点点，就话应该互相协作啊嘛，合作啊嘛。 我哋咪叫内地人，嗰叫领导啊！你唔好，你一讲内地人，我哋以为嗰啲双非孕妇啊，林毓华，你讲紧嗰啲系领导啊，嗰啲系共产党啊。嗰啲系梁振英老细， 而家啲老而家领导揸 fit 人喺度咗，真系唉。 啊，所以咧，而家就好呢样嘢咧，市民千祈唔好真系斩脚趾避沙虫，千祈唔好咧食飞霜嘅喂老虎。 嗯， 嗱、啊、呢样嘢咧，司法独立咧绝对唔可以放弃嘅。 咁使唔使好似梁振英话斋咧，要喝住呢啲人吓？ 佢而家话叫喝住你班友啊！琴日 收人钉啊嘛， 琴日香港电台又话喝人啊又 系 嗱，你要听下包志金、 嗯、 临别阵言、 嗯， 香港人咧要勇敢坚定， 系 啊，面对个大风暴啊，包志金、 嗯， 你记唔记得肥棒讲过乜咧？ 嗯， 佢话佢唔担心，佢临走嗰阵时啊， 临别阵言啊， 啊， 嗯。 佢彭美拉伤嗰时，佢话佢唔担心共产党，唔担心北京，唔担心中央政府咧影响香港个一国两制。 担心嘅我哋香港自己人系嘛？ 佢要担心香港人自己搣下搣下搣鬼晒啊！嗱呢个问题咧可大可小。嗱唔好因为只系界见到眼前嘅利益，系释法好吓、啊，释法咧就唔俾啲奔妹啊申请呢个居留权。释法咧就搞掂啲大老婆双非问题，嗱、 嗯， 千祈唔好啊！ 嗯、 我哋可以要求修改基本法，但我哋唔可以因为啊嗰啲外佣申请居港权上诉终审法院，乘机搞埋啲双非而断送咗成个司法独立，呢、 嗯 這个就最重要嘅。 就咪喺个论坛度咧，我哋见到阿张达明咧，又真系嘅好扯火。佢话如果真系我哋咁样做咧，就真系玩完啦。我哋嘅吓司法独立就玩完啦，真系。 乜你睇到嘅？由梁爱诗开始走出嚟嘈冤巴闭先。 嗯。 啊，就话啲法官咧唔识法律，唔识民情，唔识国情 跟住就到胡汉卿啊，成班人走出嚟啊，就质疑呢、這个啊法官究竟应唔应该 咧？咁多外籍嘅终审法官添， 系咪应该由中国籍嘅啊人士担任法官咧？啊，点解呢 D 八嗱，我又唔明佢点讲嘅，因为 D 八咧同 J 八系话一样。嗱、我唔知啊，佢话 D 八咧就一定有中国国籍嚟，呢、這个错嘅。D 八公务员嚟，公务员冇话到要中国籍嘅、除咗主要官员之外，同埋政治任命嘅官员。政治任命同埋嗰啲主要官员。但系咧冇人限制啲 D 八啲公务员啲政务官咧要拥有中国籍嘅，唔、可以拥有外籍嘅，如果唔系就唔会有柏志堡啦。 Pascot 系咪入咗籍咧？ 咁唔系啦，咁啊嗱，所以佢就话点解 J 八又可以拥有外籍咧、啊？其实有人咁样讲咧，都系 当年米老鼠都未入籍嘅时候，佢都系担任呢个公。 即系错啦，唔使讲。米老鼠未做嘅 D 八，唔好讲米老鼠。讲起米老鼠个老婆咧，就兴噶啦。你老友啊，黄丽叫咩啊 ？Fanny， 黄丽咩啊？ 黄丽娟啊，或者英啊，唔记得中文名啦。 佢而家写嗰啲嘢啊，哇！而家直情我识佢咁多年，我唔知道佢真面目露出嚟。 系。 哇！嗰種涼粉法咧，嚇到你咧腳都軟埋。不過時窮節乃然噶啦，都係嗰句噶啦。好多人咧，梁振英上咗場之後咧，就好多人醜態百出嘅。我話俾你聽。 D 一八有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今早因为开会人数不足留会，会议原定早上八点半开会，十五分钟后只有九名议员出席，尚欠一人先够法定人数。委员会主席刘宏发今早未有到场，由副主席谢伟全宣布留会。警方落案起诉两名男子，涉嫌同上星期黄大仙横头磡村嘅劫杀同伤人案有关，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两名疑凶分别52同埋50岁，被控谋杀、伤人同行劫罪。案中一名82岁男子在单位内遇袭，伤重死亡，他75岁妻子就受伤。日本众议院选举，最大在野党自民党取得压倒胜利，单独赢得过半数议席，相隔三年几后将会重新执政。党总裁安倍晋三可望再度出任首相。最终点票结果显示，在众议院480个议席中，自民党赢得294席，联同盟友公明党合共取得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325席，从而实现稳定的国会运作。执政民主党惨败，由选前的230席减至57席。首相的田家彦决定辞去党魁职务，为选举失利承担责任。第三极势力日本维新会由选前的11席增至54席，成为众议院第三大政党。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自民党要真正夺回日本，首先需要正视历史，尊重战后国际秩序，阻止极右势力膨胀，保住多年栽培的和平之根。文章说，日本政治集体快速又倾化的态势，引发邻国以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担忧。文章又说，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以坚持和平主义路线，主动放弃武力为核心精神的和平宪法居功至伟。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和平的日本才是地区以至世界之福，而一个躁动的日本会对世界带来新的不安。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在2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显著转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最新报22577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30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最新报11321点，升13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最新造价，安石 A50 中国10.66升两仙，中国移动88.85跌五仙，百丽国际15.94升八仙，中国人寿24.05冇起跌，利丰13.4升一毫，长江基建46.55跌三毫，中国银行3.49升三仙，建设银行6.3升两仙，中国平安63.45升五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日元9.231，英镑12.53，瑞士法郎8.435，澳元8.174，加元7.861，新西兰元6.559，欧元1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547，港金现价报15,700元，跌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9.36美元，卖出1,69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4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排翻顺和广场嘅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去到管道口，系啦，少咗好多车噶啦，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江乐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褪啊褪啊，就褪到落嚟交易广场嘅啫。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差唔多桥面啦，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依然都系高企噶，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去到骏发花园噶，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佬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啫吓。唉，最近啊兴起什么释法，唉，司法独立啊好紧要噶嘛，又要释法。唉，我明白有啲 point 啊，大家未清楚啊嘛。唉，但系从法律角度去研究一下得唔得啫？唔好乜都揾爸爸啦系嘛。哎呀，你个换咗部手机，将啲旧资料过落新手机就话揾爸爸啫。唉，爸爸都唔识噶嘛，系咪啊？嗱咁啦，释法就唔好啦，趁住圣诞节出个靓法啦，好冇？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收听方法简单容易，用电脑嘅话，大家可以登入 D 一百 .hk 就可以听到。用电话听可以打1831100 1831100。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大家听紧嘅系 D 一百。有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咁啊 D 一百咧义播云天90日咧系通过互联网咧向全世界广播嘅。嗱，正话有听众咧喺 Facebook 嗰度话，咁点解你哋嗰日开呢个招待会嗰日嗰个 banner 咧啊写住36786789咧啊，你哋系咪摆乌龙咧？嗱，咁啊要解释下嘅。嗱，系咪做得唔好呢？啊，咁啊，当然可以做得好啲嘅，因为当日嗰个世界发布会咧，系可以系要用36786789咧去收听嘅，就唔系表示话咧有呢个有声台启播之后用电话听咧，就等于用36786789，但系当然啦，啊，如果嗰日大肆宣传18311100，咁啊可能好啲，但系都唔使。 担心，因为现在所有的线呢 ,183,1100 呢都全部占满了。我哋晏昼呢我同阿 Morris 呢会出去同个供应商倾下呢可唔可以加线。 加大啲 啊。加线就加水嘅，有人放水囉。有水放水，冇水就冇水。电话旁边呢有几位听众听紧嘅，第一位呢系黄小姐，跟住系李生嘅，先听黄小姐嘅电话。早晨黄小姐。 早晨黄小姐。 哇，恭喜你啊，你系第一个打入嚟嘅听众。听众。 我都恭喜呢全球华人呢就可以听到多啲真嘅信息。 多谢你啊。 咁呢就我有两样嘢想倾下。第一样呢，点样可以做一个好嘅政府呢？咁我自己开咗个提升，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如果系可以安居乐业嘅话呢，就冇人想上街嘅。呢个我第一样諗法。第二样呢，就而家喺 internet 度呢，有啲人呢就话香港政府呢即係有个阴谋论。点解香港政府而家搞到啲人咁忙呢，朝九啊放㗎啦，可能九点钟都未放到工呢，就因为佢话想啲人呢去忙啲为咗生活。咁你嘅生活嘅洗费你都唔够啦，你点会得闲出嚟去理政府点搞呢个香港呢咁样。咁你点睇呢？ 我识得奇怪，我睇就系听完你咁讲之后，就系、是、因为咧大家咁贫迫，都唔够两餐，都唔可以咧置业嘅时候咧，嗰啲人啊，几大都趁住礼拜日上街啊，仲好讲真系啊！即系一月一号，好多人会上街，我咁预测啊，真系。 预埋我。 成龙咧就话咧，如果你啲人上街咧，分分钟咧，第一要管，第二咧，我就唔知佢成日话咧嗰阵时佢带住啲手榴弹。手枪我嚟做乜啊？即系我都惊噶，所以而家我哋都要求警方尽快去搜查屋企有冇啊！唔系惊成龙啊，惊流落咧去一啲 不法人士、 不法人士啊，或者有问题嗰啲人，好似喺美国嗰啲咁啊学校枪击事件啊，弊家伙啦，咁啊对住嗰啲游行人士射枪嘅掟手榴弹咁啊，弊家伙。 我听到都惊啊！我真系惊有几多个咁嘅成龙喺香港。 我谂你或者都可以打个电话俾啲议员，要求去警方啊，将呢件事查清嘅。 good idea， 好嘛？ 咁关于好嘅政府咧，点样可以做一个好嘅政府？好似咁难咁嘅， 唔难嘅，讲真话得噶啦，真系唔难嘅。我觉得做乜嘢咧，一个人最紧要老实， 系 即系等于一样嘢。而家有人批评我哋，点解我哋个 banner 仲挂住三六七八六七八九？我咁，第一我哋认咗先啦。呢个问题就主要都系误会嚟嘅。咁我哋跟住就即刻，我一做完节目出去就同阿 Morris 讲要改 贴上去 吓。咁就咁简单，要听市民嘅说话。知道市民需要乜嘢，你讲真话，做一个政府就等于当日梁振英呃咗700万人去讲嗰句嘢，就是谦卑。而家梁振英缺乏嘅咧，除咗诚信之外咧，就是谦卑， 同埋冇做实事。 佢就系因为佢专车大炮兼夹，佢要嘥好多时间。 同时有啲人咧讲完就以为做咗嘅， 同埋谂一个大话冚另外一个大话啊嘛。再加埋一样嘢，佢以为讲完就做咗噶嘛，佢以为佢系皇帝啊嘛，佢以为喺大陆啊嘛，诶、哎、冇楼啊！拆晒起过咯，啊！啲人嘈啊，上街啊，搵公安去扫佢咯，就咁嘅啫嘛。 系咯，而家香港电台啊，同佢做咗个咁有民意代表嘅讨论节目，咪就 咁啊，搞掂噶啦。 出边真系冇人示 威。佢翻到去咧，佢感觉良好噶。佢琴日我谂佢翻到屋企咧，就好开心噶啦，以为自己英明神武噶啦。 我首先声明先，嗰94人唔代表我。 我话俾香港大学听，多谢你黄小姐啊。咁啊，第二位听众啊，李生嘅早晨。 喺度睇翻， 喂，你好，早晨， 你嚟开安台，其实讲真啦，佢唔好话97人啦，你100人啦，林郑英嗰1200人选我选出嚟都唔系代表我啦，系咪啊？佢攞飞都攞689都 其实建议你哋咧。李生，你可以话俾香港大学嗰个教授听，我鹌鹑教授听咧，喂，嗰1200人系真系香港社会缩影嚟嘅。佢话佢哋话吓，咁你选出嚟都代表唔到香港人，咁你叫叶兆辉。你就走去做一样嘢，就话俾人听咧，嗰日出席嘅94人咧就可以代表晒全香港人啦。跟住个个咧就齐鼓掌。喂，咁 样个 sending 系好有问题。你用嗰啲登记有线电话嚟闹人。讲真，后生嗰啲好多都唔攞有线电话噶啦，系咪先？第二，肯出席嗰啲又系咩人咧？系咪先？记住，你讲真，如果你要攞民意嘅，我嗰阵时去过呢个咨询会同阿。诸位讲，诸位冇答到。当日你个 friend 啊，在正啊，都起码开到咁咩下嚟不到嘅 Facebook 啊，俾人炸板啦、啊，系咪啊？你而家连 Facebook 都冇封埋，系咪先？ 系 所以我想讲，我觉得你哋咧应该咧，你话开个电话咧，你话打部电话咧，不如开个新嘅 number，开个9394-4689。咁啊，一于我嚟助兴，俾我哋帮收。同埋，咁樣想講埋咧，就係關於你話，你咪係嗰陣時搞平安鐘嘅，你嘅啊，其實你 所以其實而家我覺得你而家開咗個網台咧，當然我明白啦，呢個係權宜之計啦，係嘛？但其實對於老人家嚟講咧，因為其實佢哋好多都係上網又好，係唔識噶嘛。但正正係香港嚟講咧，你睇翻而家香港政治環境，點解每一次做一啲嘅 survey 都睇到個 age group 有好大嘅睇法唔同嘅。我比較後生嗰啲咧，就比較叫做有 opposition 啦，係咪啊？比較上年紀咧就比較抱政府啦，因為其實根本就是教育問題，係嘛？同埋而家你知而家傳媒啦，而家傳媒根本上都歸曬邊啦。睇一開拉個電視，早嗰排我先睇電視睇《昆春集》，話呢個當年嘅大饑荒咧就唔關中央事嘅啊。好啦，呢啲免費電視台做埋啲電視劇咧，又講話咩秦始皇咧呢個維穩咧係有原因嘅逼出嚟嘅，又話慈禧咧其實係好人嚟嘅啊。即其實整個政府成個而家成個 media 咧，基本上而家係完全嗰個 propaganda 咧係完全係玩曬嘅而家。咁、所以反而老人家，我就觉得，因为佢哋上网系有困难咧。其实可唔可以平安中？ 我哋都系发展紧几样嘢嘅。第一个电话啦，那个电话我哋而家就制造紧一啲电话咧，就可以即系揿一个掣就听到我哋个台噶啦。咁啊需要电话线嘅啫。咁、平安中就。老实讲是独立的，平安中就只是一个非营。 你平安中电话的嘛，你有个。 不是，我非营机构来的。咁、我哋嗰啲，我唔可以，即係你明唔明啊？我始终我哋。 两个 我都要分开佢的，有个利益冲。有个利益冲突喺度 嘅。 不过我都。 捐款 ,sponsor 嘅，可以我哋一实即係冇乜力水，我哋起码捐少少，起码帮到老人家。因为其实正正而家香港其实是上年纪嗰班是俾人家 其实将来我哋有啲电话咧卖俾老人家咧，即系唔系咩人都买噶啦，都系百零蚊个嘅啫，就系净系一个电话收音机嚟嘅。咁所以就咁到时如果有啲人需要，咪送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咯。 吓，非常恭喜晒你，唔该你， 多谢你啊， 多谢李生，多谢晒。嗱，你系关心啲听众点样接收我哋嘅声音服务吓。 咁、下一位听众咧就阿黄生嘅，黄生你好。喂，黄生一线啊，黄生， 黄先生接唔接到？ 阿、黄生， 系黄生，海外听众嚟噶吓。喂喂，哦唔系， 喂黄生， 黄生 你唔好讲嘅， 听众吓， 佢讲紧电话，我哋不如而家听三线啦，我哋听三线纽约嘅徐先生啊，早晨， 徐生， 喂你好啊，大班啊， 你系咪 Mac 啊？ 是啊， 你听到姓徐，我知系咩徐。点啊？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啊？点啊？ 冇啊，系第一样讲少少啦，估唔到我做咗幕后黑手嘅。 系，多谢你啊！你呢个幕后白手唔系黑手，你帮我哋手摆咗啲嘢上去 tune in 嗰度系嘛？ 唔系我啊，而系啦，系有一啲技术问题啦。我礼拜四啊。想尽办法咧，用手机听你哋 D 一百，但系咧都效果唔系太理想嘛，所以就花咗两日咧，就整咗少少嘢，就整到变成 MP3 啊，但系问题我上网嗰度咧，条线系容纳唔到，所以我俾咗阿柳仔转嘛。 阿柳仔系边个嚟嘅？其实我都搞唔清而家。 有心人啦 吓。快活旺角嗰个负帮手， 嗰个刘生，系琴日佢又俾人闹，我系啦，琴日又俾人闹，好似话俾高登仔闹咁，我就 其实咧，我主要话题咧系讲成龙。 好啊， 好啊，你讲啊，阿徐， 我只系想用八个字嚟形容佢就得噶啦。一朝得志。语无伦次，真系佢讲嗰啲说话咧，我都唔知系好嬲定好笑，因为真系哇，你唔系真系你唔系擦鞋擦到咁离谱系嘛？真系你自己出身系香港人，但系咧就讲呢啲嘢咧就同香港人作对，喂唔掂喎。 唉，有啲人系咁噶啦，事穷节乃现啊！有啲人咧，亦都权力同埋呢个财富咧，系使人腐化嘅。你知而家阿成龙咧喺内地咧，第一就当然揾到盆满钵满啦，第二咧即系亦都得到咧中央政府当咗系一个人版嚟噶嘛，揾咗佢做代言人啊嘛，咁佢咪变咗即系上脑啊！有啲人系唔可以。 即係有少少嘢呢，有啲人呢就上腦㗎啦，飄飄然飄飄然㗎啦，咁佢就肯定係其中一個最最好嘅人版㗎啦，話俾你聽。 好啊，诶系讲咁多啦。 好啊，多谢你啊，阿咩啊，多谢支持啦，多谢你。 呢个系第一个海外嘅系来电 啊。咁啊，老友记嚟噶，咩系？如果大家上 Facebook 知佢好帮手噶啦。咁而家电话拨接翻通阿黄生啊，黄生你好。 你好你好， 黄生你好， 系翻系咪啊？ 系啊，你好系。 系你好你好，我就想讲一讲关于呢个系系咪叫特首？而家叫做系咪先生啊？ 我哋唔好叫佢特首啦，而家叫先生得噶啦，即系客气就叫先生。 上个礼拜就喺个答问大会嗰度啊，就话自己从来冇讲过去前边， 嗯， 就面皮厚，乜嘢都唔认。琴日就去咗呢、這个系咪港台有个咁咩节目喺度？ 系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部制制作电台嘅，叫做中年台 听啊。一个几十个人就可以代表晒我哋全香港嘅市民， 94人 得90几人，即系呢个系仲成乜嘢嘅势？ 嗱，呢个就唔关梁振英事，当然都关啦，幕后黑手啦。第一，佢就 占领，唔关佢事啊，佢就系差唔多系占领咗港台啦。 系啦，呢个就关佢事。但系问题最弊咧，有人同佢癫埋一份啊嘛。第一，香港电台同佢癫埋一份啦。第二样嘢。就有个教授嘛，呢、這个就係香港大学社工及社会行政学系嘅教授叶兆辉嘛。啊，佢就话佢用一个学术嘅机制啊，令到琴日出席嘅人呢就代表咗全香港人嘛，等于香港社会缩影嘛。啊，你要有呢咁嘅人肯出卖自己，咁梁振英先可以得逞嘛，你明唔明啊？ 我点解而家啲香港嗰啲学者读咁多书，喺度佢咪读纸片噶？佢哋点解要做埋啲咁嘅嘢？ 所以有句说话咧，老人家有句说话咧，就仗义多时徒狗辈啊！你知唔知啊？嗱，读 得住自己啲学生啊？点对得住自己啲后 辈？喂，呢啲误人子弟嘅啲人， 真系我哋做香港市民，真系而家都唔知可以点样办啊！嗱，大丹，我哋咪行出嚟游行啊！ 一定要啊！1月1号啊！一月一号， 我哋都唔知点教。 嗱，呢个咁啊，邵善波曾经同美国佬讲噶啦，佢自己走去揾美国佬讲噶，或者美国佬揾佢同美国佬讲咧，话有50000人上街咧，爷会皱一皱眉头；有100000人上街咧，爷会打个黑黐。咁所以咧，如果你想阿爷咧啊 cut 咧。你就要打大就唔止100000人㗎啦。 唉，我真唔知点搞点教啲人。我有个有个小朋友2年班，佢真行同我讲下，先生同我个学校都讲话梁振英系大话星。停喺报纸啊，今日睇到报纸啊，梁振英又讲大话啦。 咁你个小朋友好叻㗎啦。 下一代啲人我点样去话呢一个系特首嚟嘅，系我哋香港统领教带领我哋香港走出。 你点教个小朋友咧？嗱，你要咁教个小朋友，你就话俾佢听，因为呢个特首唔系香港人选出嚟嘅，咁就得噶啦。咁呢个就令到个小朋友咧可以进一步深化啲，就讲民主，讲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吓，咁样咁呢个系好嘅教育嘅一个过程嚟嘅，都会。多谢你啊，黄生啊。咁啊，下位听众啊，梁生啊，梁生你好。 喂，系咪我啊？ 系啊，唔系你系边个啊？ 之前去立法会撑你，喺第二节撑你嗰、那个， 诶、哎，多谢你， 喂，好开心，希望呢个只不过系避难所，希望呢啲舒服 波，一个过渡啊，系 一个过渡形式。咁其实讲翻，我琴日有睇城市论坛，咁就讲嗰、那个借呢个外佣嚟解释双非啦。其实胡汉卿咧，佢之前都讲过嘅，其实佢已经解释咗个基本法。个定义，但你个但系嗰个终审法庭又唔听，咁而家又问佢，即系又问佢，喂，又释法嘅时候系咪要阿、啊、梁振英咪要搞到 until we win 嘅心态，系要佢所想要嘅嘢先至停手咧？ 冇噶啦，即系将个终审法院就搬咗去礼宾府噶啦，或者搬去西环噶啦，即系以后咧，终审法院审咩案咧？第一，如果知道终审法院嘅判决。是同个政府啊行政机关諗嘅嘢背道而驰嘅话呢，佢就要释法。咁啊释法意思呢，即係话俾你听呢，最终嘅裁决呢都唔系喺终审法院。 係啊， 咁呢个终审法院就变成终审法院啦，中间个终就唔系终极个终。 我觉得嗰班即係嗰啲淨係盲目支持释法嗰啲，佢唔知道嗰个后果。如果万一 唔係相比第二單案嘅時候有政治爭議嘅案嘅時候， 我有，但係要封咗呢個大聲台啊，或者佢有聲台。 第日唔啱政府 嗰啲，咁我哋咧就去司法覆核，咁佢就去釋法，咁咁簡單啫。或者出街唔准你過亂噏嘢。 系啦，就系佢要所想嘅嘢， 或者 又啊、哦，你嗰个唔啱喎，我又问大人系释法，第一次又唔啱，我又再问过，几年后又再嚟。 我唔使噶，佢释法实啱噶，因为释法目的咧就系方便嗰个行政机关啊嘛。嗱、所以我哋唔可以 听佢个终审法庭唔听，跟几年后又嚟咯，又问佢又借啲又 唔系啊，你唔会识我去识咯。而家即系你明唔明呢样嘢嗱？你多谢你打电话嚟，你讲呢样嘢最好，等啲市民都明白。佢而家即系话俾你终审法院听，我而家先俾敬酒你饮，就话你自己释法，我唔丢你假。你未判之前，你去释咗法先，你攞翻个面。如果唔系咧，就饮罚酒。你判完之后，我去释法推翻你嘅裁决，咁你就连面都冇埋。嗱，呢个就有道理啦。 咁啊，张达明咪个道理咪好正确咯。佢话一 不及好似俾你阿伯追住嚟打啫。 系啊，咁已经好简单啦。一句叫说话。 喂，阿老两啊，你而家用咩方法听我哋噶？ Inter 嚟啊，暂时啊。 我冇 OK 啊。 OK 啊 ，OK， 我 lock in 咗你哋嗰个 account 啦。因为你 个 D100 系啊 ，D100 就。登入咗两个 account 嘅，其中一个 account 就唔 work， 就用咗第二个 account 就 work 咯。 好啊，多谢你啊，有咩意见话俾我哋听啊吓，我哋要听下一位听众啊胡生嘅。 胡生 你好 啊， 喂，争取时间啦，老胡。 系你好，林伯兄，唉，真系见到边度嘅，真系开心啊！今日咧，即系咧，本来咧就略啲一百受打压咧，咁啊心情好沉重啦，呢段日子。 D B C， 今日咧真 系，唔好话啲一百被打压啦，好惊 啊！ 未被打压。 就火凤凰重生啊！而家我一份啊最佳嘅圣诞礼物啦、啊，啊！即系我哋即系咁多嘅老友可以聚喺度，同埋都多谢咧有情有义一班咁好嘅 DJ 啦，咁又多谢阿虎爷啦，即系柳仔啦，同埋多谢阿 David 啦，即系有3678、6789嘅人啦。咁、我 而家唔系3678、6789啊，而家1831100。 系 1100 啦，即系多谢人啦。 1100 系啊。咁我上網嗰度聽就都 OK 嘅，但 TuneIn 嗰度咧就今朝係入唔到嘅，因為要用其他嗰啲方法先得嘅。咁我真係真係好恭喜佢答翻咧，你能夠咧即係全靠3678、6789嗰個平台咧，喺段日子咧，咁好多人先至透過呢個信息啊，一冇 Facebook 嗰啲人咧， 我可以多謝 David 咯， 真係要多謝佢啊，真係好多 我出錢出力嘅 David 係啊。 系啊，我跟 Radio 嗰度咧，我都想買個俾我婆，因為我張數碼機我都買咗好多，但係 Radio 咧要 WiFi 噶嘛， 係啊， 我真要即係咁我要幫下啲老人家要諗下點樣。 唔係啦，你如果經濟問題嗰度咧，都 WiFi 好貴下嘅，你可以第日挺我哋嗰個電話咧，我哋做好咗個電話之後咧，百零蚊買個電話用電話聽咯。 但未必打得通啊！ 唔係，我哋將來睇下點樣可以 擴大嗰個係容量啦， 唔係可以包多啲線咯。咁真係可能即係長遠咧，就可能會收費噶啦。因為每條線我哋都百幾蚊噶嘛。 阿大花，你哋真係太好啊！90日先收費，我想 唔係啊！我90日未必收嘅，你講我即係話呢90日一定唔收，90日後都未必收 嘅。唔係啊！我好想即係講真句。讲真，咁多人支持你，根本咧，我哋出个心意，真系想支持翻有我哋呢啲唔知啊！我而家我出街啊，我根本冇晒兴趣啊！我而家咧即系同我妈食饭咧，我终于都可以大大声驳住个手机，拉住喇叭播紧嘅只大声台嚟噶。 好啊，多谢你啊，胡生。咁我哋最后听到一位听众电话，一位失明人士啊，邝生嘅。 诶，邝生嘅电话， 邝生系五线嘅，邝生 而家断咗条线，我哋再打俾佢啦吓。 打翻，我都想听下啲失明人士咧，因为之前佢哋通过数码收音机咧就听呢个 DBC 嘅，咁而家睇下佢哋用对而家我哋通过互联网广播 有冇阻滞咧？ 对啲失明人士会唔会系造成一啲阻滞咧？嗱，我哋打而家暂时打唔通啦，我哋或者听日再同佢倾过啦。嗱，今日咧。唉，都好开心啊！琴晚你瞓一觉啊，林德华 瞓得几好啊！我 好似琴晚打俾你都未瞓，我琴晚10点几打俾你都 喺度吓，听紧音乐啊！ 听咩音乐啊？唔系听 D100 啊？ 唔系， 有听众提议咧，我谂我而家都会考虑嘅。佢就话我哋好似以前咁咧，12点之后咧， 我哋再重播翻日间嘅节目， 系 咁可以分两，即系可以变咗系分流。 嗯嗯， 尤其是海外啲听众咧，可能仲方便。 系 阿 Leo 咧行嚟啊，我哋工程师喺度，俾个咪佢，做唔做到啊？几耐可以做到啊？呢样嘢当然要同阿 Morris 倾啊， 分两两间啊。 系，而家我哋揾咗我哋嘅工程师啊， 喺直播室 吓。阿 Leo 啊。你叫你姓何咩？你叫咩中文名？我永远唔识，我识你几廿年，就叫 Leo 啊 ，Leo 啊，你个中文叫咩名 字？佢 N 同 L 分唔到噶， 何伟发 咯。中国人大部分咁 Leo， 何伟发啊，发哥。如果要做到夜晚十二点钟重播翻日间节目，几耐搞得掂啊？ 诶，依家嗰个系统未完整晒，因为我哋依家诶。最主要我哋出到声先，咁我谂 下一步 要下一步， 下一步几耐先啊？使唔使又使钱啊？要添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系咪要添置啲仪器啊？ 系啊，其实 几多钱啊？你话俾听众听，要使几多钱先得噶？ 嗰度要另外一个系统嘅自动播嘅系统先至做得到咯。 哇！你讲紧要自动播嗰个啊？ 系啊， 可唔可以喂？就用翻啲最原始嘅办法录起佢，跟住就再播用 iPod 播。 都要识自动播先得噶， 咪做 iPod 自己 run 咯，得噶啦，我一教你。唉，呢啲工程师都系都唔够老嘢嚟，我哋啲老工程师咧啊醒啲嘅都系，而家啲新工程师咧净系识一样嘢，去整车，有咩就换块板。以前咧我哋仲要慢慢拧下教下教下个 carburetor， 呢啲咧就系换底板嗰啲人嚟嘅，呢啲就系、是啊、我一教你啊，阿、啊、阿发哥，我一教你用个最原始嘅方法。 我阵间教你啊。 你冇大冇细嘅啦 ，DVC 咧，即系呢啲风气系唔系几好嘅？喂，你系都 offer 啊，先至咁讲嘢啊！你喺人面前对大班尊敬啲，敬下脑得唔得咧？阿发哥，吓、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够啦，大家最紧要收听呢、这个叫做开心快活人。今日有边个啊？阿边个？喂， 梁继章， 梁继章，李丽瑶同埋马小强， 拜拜。